作美国并没有认真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将会在下个月20号宣誓就职的拜登曾经说认为第一阶段协议失败。他今个月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没有计划立即采取行动改变协议或者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气温在12度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下星期初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1%，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19点，跌36点，总成交金额31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9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4.5升3元，新上市的云上科技是报9.17，阿里巴巴254.8升4元，美团281.4升2.2，信达生物68元升3.75，盈富基金26.6跌8仙，中芯国际19.6跌5.4，药明生物86.65升4.65，信义光能13.22跌7.2，微盟集团12.46升6.8。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491，瑞士法郎8.764，澳元5.879，加元6.086，新西兰元5.53，欧元9.461。每百日元对港元7.5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05。日经平均指数报26,778点，升20点。港金现价报17,24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41美元，卖出1,865.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开快线嘅坏车咧，未拖走噶，未拖走。咁不过咧冇造成挤塞嘅，大家经过记得小心啦。窝打老道天桥翻沙田啦，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开快线系有坏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咧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友丽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排到欣怡花园。至于路面情况啦，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支路落翻去观塘道都系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红棉路美利大厦上行、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来回、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朝西湾、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抗疫家族温馨过冬至， 我哋系丰收快活人， 曾志豪、 魏百田、 程振鹏。 今年呢餐冬至饭聚埋一齐唔简单， 蜜饯金豪做晚餐， 食过蜜饯金豪，一家人冇抗疫疲劳， 平平安安冇怒嘈， 继续听丰收。 民政事务局家庭要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资讯科技专家 Ben， 而家智能家居电器咧就大行其道，咁啊有唔同嘅电器俾大家选择。咁但系呢啲入屋嘅电器，大家使用嗰阵要小心啲啦，因为随时变成黑客偷听或者系攞你嘅资料嘅工具。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喎、 啊，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着到圣诞老人咁样嘅桂花田，早晨啊！吓、啊，呢、這个彩虹冷帽程振鹏，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啊、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好叻喎、啊！曾志豪， 系咯，得我一个 早嘅走上嚟 office 望下我先、 啊，系啦，得我一个几有心啊！形容埋你哋啲衣着，你哋完全都冇理过我噶， 你 当我纸片人。一样啊，系啊。 哦，咁啊好啦，咁你今日着到肿一样嘅曾志豪啦，好唔好？ 好肿咩？我已经觉得好潇洒噶咯。 因为你着咗件打底啊嘛，所以咪觉得唔肿咯。你嗰件打底可以御寒啊嘛。 我知啦，因为我见到啊，我记得咧，今朝见到啊曾志豪咧，腾出腾入嘅时候咧，佢好似着咗件横间嘅衫。 系啊， 横间令人觉得佢肿胀。 O K 啦，我都觉得诶，未来成个礼拜咧都系冻成咁噶咯。 哦，系啊。 天气清凉啊！ 讲下气温先啦，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1%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话咗咧，下个礼拜初咧都系一样啊，朝早系会啊冻噶吓。 下个礼拜初即系冬至嘅时间， 系啊 系啊，系咪话冬至冻咧就农历新年就 暖啊？系啊， 哦系咁样噶咩？ 会啊会啊，系啊。 哦 OK OK， 咁同埋诶嚟紧嗰个牛年嘅农历新年咧系去到2月啊嘛， 系 咁，所以可能暖暖地都开始都 系 啊春天。 是代表所有万物咧都生气勃勃， 生气勃勃，我哋都希望是这样。我听到有啲 嗌埋佢， 系啊，嗰啲堪舆学家咧，我听到最近有个咧好巴闭噶，佢话踏入唔知1月14号咧，定1月4号咧，总之去到1月中咁上下啦。佢话咧 1月中咪1月14号咯。 唔系我唔 get 咗啦，佢话一切会有转机啊。 系啊， 系啦，即系讲到咁夸张啊。 哦 ，OK， 点样转发咧？因为有疫苗啦。 佢话可能系有疫苗啦，但跟住我谂就系1月中嘅时候会唔会因为讲紧BNO 正式开始咧？ 哦，1月31日啦。 系咯，即系所以佢系咪讲紧嗰样嘢咧？ 有转机， 唔知系咪啊？即系要转机啊！你要转机啊！ 就要转机噶啦， 系啦，你唔系直航就要转机，唔知系咪讲嗰样嘢咧吓？喂，但系琴日咧，嗱老实啦，咁啊有样嘢咧就都几得人惊嘅，因为琴日咧就有一位香港人都吓好认识嘅一位人士咧，佢就走咗。 哦， 咁啊嗱，其实你咧即系成个2020年咧都锻炼到我哋香港人咧都有少少好似好麻木噶啦。 有無論是國外啊、自己香港啊，好大名嘅一般有名嘅咩人都好咧，好多離世嗰啲消息咧，你都已經搞到就話哦，係啊，又走咗啊，即係成個2020都不。系啦，有少少好似即系麻木咁样嘅。 其实唔应该麻木噶， 冇办法真系。 唔系啊，唔系冇办法，即系唔可以由得佢行常化咯，系咪先？ 譬如早几日有个系利物浦嘅即系名宿侯利亚走咗，其实都冇提到啦，已经。可能因为你发觉，哎呀，真系已经讲唔到咁多。但系琴日走嗰位朋友咧，即系人哋昵称佢做私烟 B B 嘅李私烟咧。咁啊嗱，如果你系关心政治嘅朋友咧，固然你就会对佢有好多唔同嘅评价啦。 系。 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唔从政治嘅角度，去谂嘅话咧，佢对我哋一般人咧，佢琴日离世个消息咧，你系真系会有啲惊， 因为 惊啊， 一来就算话你话系咪关心政治也好咧，即系你喺香港生活咁耐啊，咁你由呢一个嘅梁振英年代系嘛去做特首嘅时候咧，佢开始活跃啦，咁嘅时候你都会仲记得呢一个社会人物啦， 系啊，冇错冇错， 政治人物都系嘛，咁所以就突然间传嚟一个咁样嘅消息咧，系有啲震惊下嘅， 系啦，同埋佢第二震惊咧，我都话啦，就算你话你唔 系 快啊，嗱，第一佢咧唔系年纪高嗰啲啦，即五啊六啫嘛，咁而家以咩话IQ 高嘅局长，佢我哋要150岁噶嘛，佢话150岁都得， 佢而家呢度 青年嚟嘅啫，嗱，第一年纪细啦，第二咧就系嗱，佢系突然。即係誇張到咧，話屋企暈倒，跟住然後咧 call 白車啊，或者嗰啲急救員上嚟啊，上門嘅時候咧，已經即係好似其實已經走咗啦。 係啊， 送到醫院嘅時候其實已經係走咗啦。 係啊， 咁嗱呢個第二你就話哇唔係喎，急得咁緊要，嗱第三個就真係嚇親你啦。咁因為去到醫院嘅時候咧，初步嗰個即係驗屍結果係呈陽性喎，對呢一個即係新冠肺炎。係 啦， 即係 咁。 喂，咁呢輪 報道咁講啊？ 係啦，而家報道係咁講啊嘛。咁你諗下，而家大家最驚嘅就係。唔系嘛？而家呢个第四波咧，嗰、那个杀伤力真系大得咁紧要啊！ 咪嚟得快咯，同埋话即系医生都系咁讲噶嘛，教授都系话咧，即系大家唔好掉以轻心，你自己有少少嘅叫做好轻微嘅嗰啲叫做病征咧，都唔好忽略啊！你快啲嗱嗱去检查同埋去睇医生啊嘛！ 同埋本身如果依家政府已经强有几类人士系强制要做检查嗰啲咧，大家乖乖地去帮手做咗检查先。 系啊，嗱，但系而家检查咧，又系令你担心嘅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哋根据咧，因为佢个好朋友啊梁美芬咧，跟住佢立法会议员梁美芬，佢哋即系吓识于微时啊嘛，话佢即系带佢入行噶嘛，咁咧喺佢嗰个信息透露出嚟咧，佢就话佢咧其实之前佢已经系感冒多日噶啦，仲话佢有轻微发烧，咁但系就话咧喺佢透露嘅案情咧，就话佢有去做检 测 嘅， 佢有做噶， 多次都系 negative 阴性。咁但系佢阴性完之后咧，佢话无端端即系晕倒啦，咁然后而家一入咗医院之后咧，即系走咗 啦， 咁然后验到出嚟系阳性。喂，嗱呢个位，如果单凭即系吓佢呢位好朋友即系提供出嚟嘅信息嘅话咧， 佢呢个情况其实都系担心嘅。 我睇件事，我几次都系阴性，佢最后即系所谓阴转阳，而家系。 个问题系咁样嘅。從來咧呢一個新冠病毒咧出現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唔知道佢嗰個途徑點樣為之一傳二，二傳三係點樣傳法咧？我嗰陣時神咁早啊，人啊走去做呢一個嘅測試，做完之後咧陰性嘅時候，已經同啲民眾講咧就話：你唔好以為一 check 咗陰性咧，跟住就 知道個事啦，耶咁樣係啦。 你呢頭 check 完話你陰性，你嗰頭出門口就可以有權即刻中招嘅喎。 冇错冇错，系啊！ 你根本唔知道，如果以李思烟个 case， 你佢之前嗰几次唔代表佢一定系错嘅嗰个阴性， 即系话佢可能阴完之后去咗边， 行出门口一第一脚就已经中 招，就大家利是系啦，所以 都话有咁嘅可能性。 系啊，可能咧，其实呢、這个我觉得吓，即系卫生防护中心咧呢、這个 case， 佢应该真系要问清楚佢啲行踪， 系啊， 因为嗱，如果唔系咧，就系、是、个检验即系令人觉得出错、 嗯。 如果唔系咧，就好似彭爷话斋咧，佢呢头可能真系阴性啫，但系佢出到嚟 唔好彩， 唔好彩。佢如果感染到嘅，咁已經唔關檢測事啦。 咁但係感染到之後， 咁咪要知道去咗邊度 啊？ 真係。 係啊，感染到之後咧，但係嗰、那個時間性啊，係咪真係會翻幾日就變得咁差咧？咁樣呢、這個都係好驚啊！ 係啦，嗱，兩樣都驚、啊。你話佢檢測錯咗，你已經驚啦。你話如果佢檢測冇錯嘅，原來佢就喺你測完冇事。 到到你而家病发咧，短短几日之内就可能有嘢咧， 攞命 嘅，系啦系啦，呢个先系得人惊。 因为咧，大家又从嗰啲侧面嘅角度咧，就见到。佢好似冇嘢喎，本来因为而家大家咧即系继续追翻佢啲 post 啊，就话佢最后一个留言啊几日前嘅，咁啊又讲嗰啲乜嘢关于政治嘅事件啦咁样，嗱个内容系唔重要嘅，重要嘅就系佢几日前仲好正正常常嘅， 即系思路清晰。 喺佢嘅角度系思路清晰啦，当然系，佢就仲可以出到文嘅，咁即系唔似你话啊，佢会唔会？ 啊，唔知死下死下咁 啦， 系啊，嗱呢个点解我哋觉得又系紧要咧？就系、是、你话原来佢呢个病咧、由你病化到过程里边咧，原来佢一早已经好严重嘅，哇！咁你话佢冇去就医就另一个问题啊，但原来睇落去佢又 之前几日 又行得讲得又可以即系出得 post。咁系咪其实本来唔似系好严重咧？嗱，咁系咪代表咗嗰个病咧？嗰、那個突然性好強啊！而家 啊，咁我想講啦， 係咯， 既然咁多即係就住佢呢個 case 帶嚟咁多大家啲又震驚啦， 係啊，真係一個案例嚟嘅變咗， 啦係嘛，咁你估跟住落嚟嗰個效果會係點咧？ 跟住落嚟嘅效果咧，我覺得第一應該就會有更加多人就要求阿林鄭做多啲嘢咯。 系，因为多啲嘢，咁佢做多啲嘢，咁我自己自保，我都会更加个人防护， 我梗系要啦，更加要啦， 等等乜都好啦，会更加加强啦，更加唔够胆啦。即系如果我系嗰啲咧，平时咧偷偷鸡鸡，冇人嘅时候又除低个口罩，食嘢好，食烟好，饮酒好， 冇啦，唔够胆啊， 就更加唔够胆。咁会唔会有一个咁样嘅效果咧？ 希望唔系，即系我认真啊，即系希望咧，大家大众市民咧，即系嗰口烟啦，或者嗰个除低嗰个口。口罩个机会啊次数咧，唔拘你拉翻高翻，唔好。 寻日先搞笑， 唔好再咁样啦。 喺一个嘅商业大厦嘅门口啦，同时咧要进入去个商业大厦之前咧，见到一个男人咧，唔知点解佢要除咗个口罩，然之后喺度讲电话咯，然之后行嚟行去大声讲，哇！我系净避开佢啊， 打开 千 丈远啊，系啊， 即系佢觉得咁样佢先至听得到清晰少少。 我想话唔系得佢一个，好喺条街度咧，你好多时见到啲揸住电话。多数都是 uncle auntie 啊，唔好意思，因为都系眼见都睇到，佢真系好中意除低口罩嚟讲电话，佢觉得佢会隔住咗，听唔到人讲嘢噶嘛。系啊，所以嗱呢个啫，即系真系要谨记嘅，唔好掉以轻心，因为咧医生都系讲紧话呢个病咧，即系呢一转啊，呢个第四波嘅疫情咧，嗰个病征咧可能会比较强啊，比较快啦咁样啊。 我哋密切留意啦，因为咁多呢一啲即系突然而来咧又走咗嘅消息咧都。吓吓你噶，你都2020年，我哋永远要记住嗰个叔叔讲嗰句啊，今年唔死算成功，我哋大家一定要互相提醒，我哋要努力捱埋佢啊！ 我介绍翻啦，我发现我两个拍档对呢一只歌有咁多唔同嘅版本疑问。介绍翻啊，系啊，Anna Story 呢个系咧当日电影咧，即系电影 Nana 世上另一个我嘅插曲啊，咁啊亦都系咧卫兰咧阴天假期嘅呢一个原装版嚟嘅， 唔怪咁熟啦， 系啦，冇错，唱歌嘅朋友唔系卫兰啊，亦都唔系 JW，佢系伊藤由奈，咁啊将佢改编嗰个版本咧就系阴天假期卫兰啊吓， 多谢晒你啊， 系啊，喂， 咁好， 系啊嗱，咁咧而家17号咧，我哋使唔使都问下大家谂下圣诞礼物未啊？ 哦、我送晒俾人啦！ 吓、啊、咁快送晒啦，我哋未收到喎、 啊。咩未收到啊？嗰、啊那个朱古力咪系咯？ 嗰、啊那个当系噶啦。 唔系彭仔唔系喎。 当系喎。 彭仔，嗰、那 个唔当系圣诞礼物啊？ 嗰、那个去到24号嘅啫，边系圣诞？24号，25号先系圣诞。 唔当噶、啊。 我都唔当，我都唔当圣诞礼物系未送出噶。 即系你个定义系你定嘅咁样。 系啦。 好啦，请问有冇谂过咧？圣诞节点解要交换礼物嘅？ 系咯， 系咯，点解嘅？ 其实都系 边度嚟嘅咧？ 就算系嗰啲传统嘅故事，都系话圣诞老人送礼物俾我。 系啦系啦，即系冇话咧交换礼物嘅。 咁 点解会 有 交换礼物嘅？ 有啲人收唔到圣诞老人嘅礼物，所以话佢都收唔到，不如我又想收，你又收唔到啊？咁不如我哋大家互相交换咯。 会唔会系同我哋中国人嘅传统有关咧？ 即系拜年， 中国人有摘番啊嘛。 吓，外国人都圣诞礼物噶，各人都送圣诞礼物嘅、哦， 佢哋都有集， 唔系咯？佢哋咁快有集翻呢样嘢， 集翻都系集翻俾圣诞老人啫，唔系交换噶，啱 啊 啱 啊！ 你个 logic 都 系啦，其实系都系诶，俾翻阿纯鹿啊，俾翻阿好好好 啊 嘛， 唔知都俾翻 tips 啊，纯鹿系咪先？俾翻啲鹿粮噶 啦。外国人就话咧，今年唔食你啦，咁样系啦，唔好食咁多鹿肉啦。好啦，点解会有交换圣诞礼物咧？ 系有意思，有寓意嘅。 系咪啲商人攞嚟促进个经济嘅咋？ 我谂几千年前系我咁谂下，冇咁样啩？ 唔系嗱，即系我哋唔知道究竟第一份交换嘅圣诞礼物系几时啊？ 都系圣诞老人俾人哋嘅，咁跟住就咧， 会唔会系三王朝唔系朝圣？三王啊， 诶、我知 演会熟啲有啦。 系啊，佢唔知噶， 佢 背唔到啊，东方三博士啊嘛， 系啊， 系啊，有 IQ 博士啦，有 IYY 博士啦， 捧住啲礼物去嘅，会唔会系嗰个开始啊？ 有位。慧根 真系啊！ 有慧根嗱，今日咧有份报纸咧， 咁但系问题咁样系交换，佢系送去啫嘛。咁但系交换系即系双方噶喎。 嗱，老细你要听下啦。咁、咧就有人考究过咧，佢就话啦，究竟点解圣诞节会有交换礼物？大家有冇谂过啊？咁以前咧就话系同圣诞老人有关啦，又或者商业化啦。但系原来佢话咧未必噶，可能咧系同呢一个咧即系耶稣有关噶。 哦， 咁点解咧？就系同头先阿彭仔讲过啦，东方三博士喺2000年之前。耶稣诞生的时候，在遥远的东方来了几个星象学家，就是东方三博士啦。 是啊， 那他们就拿了什么礼物啊？教徒 吓，攞咧咩礼物？ 咩礼物？咩礼物？ 有描述嘅咩？ 有，不嬲都有噶。 食得噶？ 梗系iPhone 啦， 攞咗啲羊啦，系咪啊？ 黄金、乳香同埋末药。 哦，系啊。 搞错。系啊，呢个系佢哋根据咧叫做夜空明亮嘅星星嚟到百里行，咁啊带住呢三样嘢咧，就话要献俾咧天使守护嗰个小朋友。咁啊，耶稣出世啦，咁啊，佢哋将佢送俾佢啦。咁然后咧，佢话。 即係嗰個解讀嗰啲即係朋友咧， 我瑪利亞就回禮啦。 唔係呢個咧，就係最早咧，就係話聖誕節要買禮物送俾人嘅一個傳統典故。 咁佢哋就投啦， 係啦，佢哋就互相買啊嘛。嗱，你又買一個，我又買一個咁樣。 咁人哋因为知道耶稣出世，所以 唔系啊。嗱，另一个讲法咧， 哦、我明啦，即系嗰个唔系开始唔系诶个用意唔系话互相交换嘅，只不过咁啱我又买咗礼物俾你，你又买咗礼物俾我， 系啦、啊，大家又互相买啦咁样。 唔系买礼物俾佢，即系要潮 送礼啊嘛， 真系要潮圣。 系啊，但系嗰个礼物嚟噶嘛，即系佢会觉得话我要献俾佢。然后另一个讲法咧，就系话点解会交换礼物咧？佢话第一个交换嘅人咧，其实就系耶稣嚟噶。 哦，系啦，因为耶稣出世就一个礼物啦，系咪？ 唔系，佢系交换系咩咧？上帝为咗救赎我哋人类犯嘅错，派耶稣嚟到人世，于是乎就好似一个交换啦。耶稣就成为咗一个礼物啦，咁样。哇，你系咪觉得即系嗰个礼物嘅神圣意义大咗好多咧？彭仔，你点能够悭呢？ 唔系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当局应该尽早公布新型肺炎确诊者居住大厦的资料，包括大约的楼层和座向，俾市民提早预防。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市民担心垂直楼层传播，基于公共卫生考虑，相信公布相关资讯不会触犯私隐条例。他又说，英国有超过1000人感染变种的新型冠状病毒，病毒更加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病情暂时未观察到有大转变。疫苗方面，何柏良说灭活技术有几十年历史，他预计不会有很大副作用隐忧。至于另外两种新科技会不会有严重的副作用，仍然属于未知之数，但需要分析平衡潜在风险。即使出现严重的罕见副作用，相信大部分市民都会接受。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说，在紧急使用权下接种未经注册疫苗，药厂可以免除责任是国际做法，但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欧美国家政府会设立疫苗赔偿基金，一旦发生与疫苗有关的严重事故会作出赔偿。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是药厂要提供药物，而是政府要求用。由于注册需时，如果情况紧急，要等到药物注册，病人可能会死亡，因此要保障药厂。他建议政府设立资料库，记录市民接种的疫苗牌子和批次等，方便日后可以追踪。他又认为市民不用担心，一定要快接种，减少感染。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组织干事石佩贤说，外佣宿舍环境挤迫，传播风险高，建议政府可以提供宿舍，例如度假屋或者隔离酒店，保障外佣和雇主。石佩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上一波疫情的时候已经反映外佣宿舍质素差，15-20人逼在几百尺的地方，一旦有人感染，很容易全部中招受感染。他说，上一波疫情之后，有中介公司怕感染而停做宿舍业务，有些外佣只能够入住环境更差的私人宿舍，一旦感染更加难以追踪。当局今日起为外佣安排自愿检测，他说由于资讯不足，难以评估反应，但有外佣反映，雇主经常接待朋友回家，隔两三日就在家搞派对，反问为什么是外佣成为高风险群组。国家探月工程嫦娥5号返回器携带月球土壤的样本凌晨成功降落内蒙古四子黄旗预定区域的着陆场，完成为期23日的中国首次月球采样任务。在凌晨过后，空中和地面的搜索队同时行动，成功追踪返回器。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贺电，说嫦娥5号任务首次实现地外天体采样返回，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攻坚克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建标志着中国航天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希望探月工程人员为建设航天强国作出更大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下星期初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0%，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56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42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8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8蚊，升6.5；新上市嘅云想科技系报7.66；阿里巴巴256蚊，升5蚊；美团281.8，升2.6；盈富基金26.62，跌6仙；信达生物66.75，升2.5；小米集团29.5，升2毫；中芯国际19.86，跌3.6；信义光能13.36，跌5毫。药明生物是87.2，升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34，瑞士法郎0.885，加元1.274，人民币6.53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221，澳元对美元0.75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6754点，跌2点。港金现价报1724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26美元，卖出186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咁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经过小心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快线。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水街。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红棉路美利大厦上行、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来回、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东涌与东路回旋处九龙和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 电视节目《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每段年轻人追梦的心路历程，都展现人生的无限可能。 许廷铿、陈卓妍现身说法，歌颂梦想无限大。 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第一集，12月19日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 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 香港浸会大学交响乐团年度呈现，由指挥潘明伦带领，可拍钢琴家李嘉玲及香港巴洛克新乐团倾力演奏精彩乐章。 演艺盛会，香港浸会大学交响乐团周年音乐会， 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今年咧，我就氹自己开心啊！我一早咧已经喺屋企咧就摆定棵圣诞树出嚟，真系十二月头咧我就已经摆出嚟噶啦吓。不过老婆嘅反对啊，因为佢好惊我整乱晒屋企啊嘛。我发觉系有用嘅，你无论几攰啦，出边发生几混乱嘅状况咧，你翻到屋企，你见到有棵细细嘅圣诞树，斩晒灯，然后你又自己挂晒啲灯饰啊、礼物仔喺下边咧，你终于都感受到有一点嘅温暖同埋节日气氛俾自己。不过如果市道唔好嘅话，你眼见出面嘅圣诞树又系咩状况嘅呢？咁啊，网民咧就做咗一个咧叫做冇不值穷人过圣诞树嘅一个比赛，就分享咧好多叫做咧即系大家疫情经济麻麻地嘅状况底下咧，嗰啲圣诞树嘅装饰究竟系会点嘅咧？譬如咧，有啲人咧就喺个屋苑楼下咧就发现，哇，穷到咁嘅，虽然冇钱都要整圣诞树。你就可以想象咧，佢有棵圣诞树，本来就枝叶茂盛嘅，不过就烧剩咧，得翻啲树枝，系啦，而家得翻啲树枝，好瘦好瘦咁样。有啲咧就直情系真系瘦版圣诞树，好似咧有三条直线，勉强咧组合成为一个三角形咁样嘅尖锥体出嚟，但系里边冇嘢嘅。平时圣诞树里边咧真系好丰富噶嘛，但系佢就得三条好似咧光线，系啦，三条光线，咁然后咧就冇嘢，乜嘢都冇啦。咁啊，有啲咧就好惨嘅。就咧唔係挂嗰啲叫做波波，佢係挂橙皮。哇，呢张真係犀利咯，有人呢就将佢改咗名叫西城秀树啊，呢、這个真係经典啊呢啲名。咁亦都有一啲呢就係、是、风水版嘅现代圣诞树。咁呢就係话喺屋企喺公司呢可能嗰棵即係真係绿色植物啊，即係普通呢一棵呢即係硬框框嘅绿色植物。咁但係明显唔係圣诞树，唔係嗰啲咩冷杉树嚟嘅。佢就挂咗几盏灯喺上面顶住先啦，咁就当系一个即系圣诞装饰。又有个咧就简单到净系买咗嗰啲 disco 嘅波波咧挂喺度就当系装饰，咁就算数啦。其实更加多嘅咧就可能净系攞嗰啲咧即系彩条啊，就将彩条咧捆成一个咧即系好似圣诞树咁嘅形状咧弯弯曲曲咧，就当系圣诞树噶啦。嗱，我觉得都 OK 嘅，氹自己开心咧，嗰棵圣诞树唔使好大嘅，咁啊。以往呢即係我哋香港环境好嘅时候呢就真係会有啲有趣圣诞树啦，因为嗰个抌本嘅即係意愿度大啲㗎嘛。例如要介绍你睇一条片啦，佢係嚟自呢个 Cotton Chan 嘅 channel 啊，之前都有介绍过呢，佢好鍾意整蛊人嘅。咁啊，佢今次呢就係、是、一条呢即係一年前佢拍嘅圣诞片呢，佢就扮一棵识喐嘅圣诞树，佢咧就好有心机咧，就揾咗一班朋友咧，就将每一支圣诞树咧，即系佢买咗一真嘅圣诞树，咁咧佢就将逐条树枝咧剪出嚟，就黐喺咧佢件衫上面，所以咧佢就可以直情系着住一件圣诞树嘅衫咧，系一模一样噶。佢仲有埋一个咧嗰啲叫啡橙色嗰啲花盆咧，就托埋喺个底度，佢就成个人咧就扮入去。咁佢咧整蛊你嘅方法就当然系喺闹市之中咧，佢就扮咗自己一棵圣诞树，引到啲人嚟围观嘅时候咧，佢就突然间鞠躬啊，突然间打招呼啊，同人哋玩啊，哇吓到啲人咧鸡飞狗走。佢最精彩咧有条桥咧就系佢入到电梯里边啊，电梯都玩埋啊。咁咧佢就静静鸡企喺度，咁啊啲人都好奇怪，佢话点解电梯里边会有棵圣诞树嘅咧？然后你谂下，就喺咁紧迫嘅环境里边咧，佢突然间 Hello Merry Christmas！ 哇，其中有一个女士咧吓到咧，好似见鬼咁样冲出个 lift 度，一路嗌咧一路大叫咩咧，就话里边有棵食肉嘅圣诞树啊！我谂如果你喺出边听到呢个女人咁嗌咧。你应该惊过佢点啊？咩叫会喐嘅圣诞树啊？咁啊，呢一啲整蛊嘅片咧，嗱，真系无伤大雅。但系你睇翻转头咧，好开心啊！因为佢拍片嘅时候咧，系差唔多一年前咧，起码就吓、大家唔使戴口罩，仲可以咧，即系有心情咧，你就行出去。 啊，不过唔系，其实一年前你都冇乜心情噶啦，所以佢都话俾你听，苦中作乐系几咁紧要咧吓。我会介绍呢一个 Cotton Chan 嘅会郁圣诞树整蛊片段啦，等大家都高兴下。咁个二魔子公仔唔使讲咁多啦，全部都系圣诞树、圣诞树同埋圣诞树啦。瞬间看 channel， 佢咪一个会喐嘅圣诞树咯，系啊，我哋每日见到彭仔，佢都会带好多礼物咧送俾我哋噶，我哋梗系希望用呢个方法咧绑住佢。彭仔啊，嚟24、25号仲有啲日子噶，你每日都可以带啲圣诞礼物咧挂喺自己嘅身度噶，最多你挂到翻嚟，我哋帮你拎走佢啦。我哋有请振鹏。 咁啊？咁我就一於呢就掛住你哋啦，幾好咁有冇人攞你哋我就唔知啦。哇，不過呢如果阿曾志豪講到呢呢一啲嘅叫做點樣可以呢好節儉啊，好簡約咁嚟到呢係整聖誕飾物或者整個聖誕樹呢，其實呢我想話呢我哋都幾係50部小百部啊，港台大堂呢嗰啲聖誕樹都真係好有心思。 幾靚喎，好後現代喎。 梗係啦，又有心思係咪硬 朗。係啊。先條硬朗配合我哋嘅風格， 冇錯啊！好啦，咁啊，講到我哋香港咧，而家就話今日咧就發出咗呢個天文台發出咗寒冷天氣警告啊！大家又覺得啦，哇，真係咧，咦，凍啊，要著多啲衫啊！又或者咧喺個被竇嗰度咧，朝頭早起身咧就唔係好願起身啊，因為都想咧暖粒粒咧瞓多陣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彭仔今天呢就有一个呢瞬间看 channel 的短片呢是值得大家呢去望一望，对自己有一些鼓励的还有一些反省的可以。咁事源呢就睇到有一则的外电的新闻报道呢，就话呢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那里有条村庄就叫做呢奥伊米亚康，哇真的听都没听过这样啦。咁这个地方呢原来就被号称为呢地球上最寒冷的人类居住地啊，冻到点样呢？冻到呢真係随时呢日间朝早嘅时候呢佢哋只係得呢摄氏-51度-52度咁样。咁呢一个嘅外电新闻主要讲咩呢？就係因为呢呢一个嘅地区呢佢哋有一个条例嘅。就话如果当嗰个嘅温度咧系去到咧摄氏-52度咧，学生咧先至系唔使翻学，学校先至可以停课。咁即系话-51度嘅时候都仲要翻学啦，冇错。咁所以咧呢一则嘅外电就系报道咧，有关于呢个地区咧嗰啲嘅学童咧点样喺-51度嘅情况底下咧，朝早咧继续咧系出门，然之后等校巴。跟住咧就係翻學嗰個嘅過程咧，都真係相當之咧係辛苦啊！因為咧天寒地凍啊嘛，咁而咁啱咧，亦都有咧一個嘅攝影師咧就嘗試咧就係跟呢一班嘅學生咧睇佢哋點樣翻學啦。咁就見得到咧，原來話咧呢一班嘅學生咧喺朝早咧9点钟嘅時間咧就會上堂嘅，咁所以佢哋一定早過9点钟出門口啦。咁啊，而喺呢一個嘅地區咧，佢哋朝头早嘅时间咧，就唔似我哋香港咁样啦，已经系天都光晒，而系咧依然系漆黑一片咁样嘅，太阳都未升起嘅吓。咁啊，去到咧喺呢个天寒地冻嘅雪地上边，就系等咧校巴嚟咁样。咁啊嗱，就住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咧，最紧要就系有冇片睇埋啦，系有嘅，因为咧睇埋呢一条嘅短片咧，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咧呢一班学童咧，佢哋为咗咧要翻学啦，佢哋点样有毅力发下嗱。咁啊，今朝早咧，彭仔就揾到一条嘅短片咧，来自呢一个嘅channel 咧，就系叫做The Siberian Times 啊。咁佢哋有一条嘅短片咧，就叫做咧School Kids Going to the Classes at -51 in 呢一个咧就系叫做奥伊米亚康奥马肯啊， 咁呢一個嘅短片咧係六日前咧先 po 上嚟嘅啫，短短兩分半鐘。咁片中咧見到嘅就係新聞當中咧介紹啊，由攝影師咧點跟隨咧一行大約係十個人嘅奧伊米亞康嘅學童咧，冰天雪地咁咧就去翻學嘅。咁開頭嘅時候咧，真係咧只係見到有幾個細路咧喺漆黑一片嘅雪地上面咧喺度等校車，咁啊冇路牌嘅。其實你真係唔明點解佢會企喺嗰度咧等啦。咁呢個當然人家咧慣咗，佢就知道嗰個位置啦嚇。好啦，終於有車聲咯，你聽到啊？漆黑之中咧，見到有一架校巴咧停咗落嚟啦。於是啲學童就上車啦。鏡頭一轉，已經咧到咗一個小鎮，開始見到有燈光啦，有屋啦，亦都咧個天開始慢慢光亮啦。为数咧，大约系12、13个嘅学童咧就落车啦。咁喺雪地嗰度仲要步行翻去学校嘅。到咗学校门前嘅时候咧，哇，有两只大狗咧就出嚟迎接嘅，都几可爱啊！同时咧，终于喺呢条片度咧听到有人声啦。一路咧之前咧唔系话佢啊瞄咗条声啊，而系咧系啲可能冻到咧大家都唔想讲嘢啊，即系情形啊，又即系好唔似香港嗰啲嘅校巴啦。几经艰苦翻到学校咧，就学校嘅老师咧就会先为啲学童咧做登记啊，咁跟住佢哋咧就准备翻学上堂啦。嗱，短片虽然得嗰两分半钟，但系咧就强烈地感受到咧嗰种咧喺冰天雪地下，每日持续地，兼且咧就不哼半句啊。即系唔出声，因为太冻啊！坚持咧翻学嘅呢一种精神啦，即系比起我哋香港嘅学童啦吓，当然有好多学童都好乖嘅。但虽则咧停课啊，而家系嘛，大家唔使话晨咁早咧咁冻嘅时候就要起身啦。但系日后咧当恢复正常啊，大家咧就更加要咧懂得自动自觉啦吓，唔好下下要阿妈咧铲你起身咧先至得啊吓。咁有鼓励性嘅一条短片咧，我彭仔咧就俾五个植树拇指嘅 emoji 佢啦。啊，唔知咧喺正常翻学嘅日子咧，阿桂花田使唔使咧好牢嘈咁样铲两个仔女起身翻学嘅咧？吓， 就冇嘅，因为有姐姐啊嘛，所以咧佢哋翻学其实佢翻学我都唔知道。好，今日咧我继续咧同大家讲下运动啊，讲开讲下波鞋啊，啊不过波鞋呢个名啦，呢个字啊吓，好似比较带领潮流啊，讲下咩型仔款啊，最 update 而家系啲咩啊，兴啲咩咁样啊，正确嚟讲咧，应该讲下运动鞋。你有冇一对咧合适自己做运动嘅鞋咧吓？嗱、啊，要记住一对运动鞋咧系唔可以走天下嘅，咩意思咧？啊，唔同鞋咧系有唔同嘅功能嘅，保护度啊都系唔同嘅，同埋咧一对。对好嘅鞋咧，系可以保护到你嘅健康嘅。咁有文章写到咧，有人喜欢跑步，用跑步机跑鞋啦，唔系跑步。咁有人喜欢咧，喺户外跑步嘅。真正咁样跑嘅系唔会用同一对啊！我得闲咧，我用呢一对咧就用同一对鞋去跑步机又跑，同埋喺街跑都系用呢对鞋嘅，系唔会噶。虽然咧都系跑步啦，但系只系因为有唔同嘅锻炼啊，咁所以咧就应该着唔同嘅鞋去跑嘅。仲有长跑、短跑、快跑、慢跑都唔可以着同一对鞋噶啊！咁点啊？咁鞋一定你要亲身试啦，尽量试咧新鞋就唔好咧，净系攞 display 嗰只咧就为准啦，因为咧你唔知道有几多人试过呢对鞋啦，可能会松咗噶嘛，同埋即系唔可以确保呢对鞋系啱你身嘅，咁啊最好咧下昼两点到四点咧再买鞋，最好时机就买得啱啲嘅，咁啊买鞋最重要咧就系要知道自己嘅脚型啊有冇扁平足啦，咁跟住有冇高弓足啦，咁如果有扁平足嘅话咧，就要揾啲稳定性高啲嘅鞋。底唔会软嘅鞋啊，咁啊，另外咧就唔可以咧，只系着一对鞋，日着夜着，即系话，哎呀，我用咗千几蚊买一对鞋，好难得啊，好贵啊，日着夜着。其实你咁样咧，除咗卫生之外咧，每对鞋佢都有佢功能噶嘛。你长期咁样唔换第二对间住咁样着咧，系会虚耗佢嘅功能啊，佢嘅效能嘅。咁啊，所以有人话咧，一对波鞋行咗200至300公里路咧，就要换。 咁我唔知道，又唔识计，咁点知我行咗几多咧？咁佢就话最简单咧，就睇到个鞋底有冇蚀到啦，或者有磨损啊，有啲烂啊，等等啦，同埋唔够弹性呢、這个都好紧要啊。咁你如果真系发现咧佢唔够弹性啊，又蚀咗啊，磨损咗嘅话，咁你就要换一对新噶啦。咁啊，着唔啱运动鞋咧，即系点解讲得咁多？即系你要点样去每一样嘢都系一对鞋咁解咧？咁着唔啱运动鞋咧，其实会令你有机会咧只脚生茧啦、跟腱炎啦、膝关节痛啦、腰痛啦，同埋嗰个髋骨痛噶。咁所以咧，佢就话一对拣啱一对啱嘅运动鞋咧系好重要嘅。今日我想分享咧物理治疗师啊 Nick， 佢讲下咧揀鞋嘅五大嘅秘诀，咁啊八分几钟嘅内容咧，其实佢咧都讲得几仔细嘅。佢仲有其他嘅啲唔同嘅题目嘅，譬如关于扁平足嘅点样好啊，点样揀鞋啊，扭亲可以点啊嘅片嘅。嗱，爱锡自己，爱锡你嘅屋企人，就唔好再买啲着完令你后悔嘅鞋啦。鞋一定要买好，同埋买啱，贵唔一定系啱嘅，记住呢样嘢咯吓。 阿女啊，系时候教你拣男朋友嘅秘诀啦。 阿妈俾五个字你，流动工作台。 流动工作台好高噶、哦，哦，我明，即系要佢人工高、身材高。 唔系啊，系要好似流动工作台咁样应用喺啲平坦、坚实、冇凹凸嘅地面先稳阵啊。 仲要锁住佢个脚轮， 即系锁住佢，等佢唔好四围玩，增加老公稳定性。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离地工作要稳阵，安全守则要记紧。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吸快乐的空气，我们天天也起课程。我们在学习，我们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花。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肥妹仔，早晨 ，Crazy Lion。 早晨，秀恩剧 ，Crazy Lion。 早晨，肥妹仔，早晨，秀恩剧，早晨啊！你哋个个唔出声，好乖喺屋企嘅同学仔。 Hello、yeah。冻啊冻啊，话俾你哋听啊！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0%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哇！如果我可以咧，好似呢啲嘅小动物咁样咧，长满晒呢啲毛毛咧，咁就好暖咯。 就唔怕冻啊， 系 咪 啊？边只动物啊？ 系咧，呢个狐獴啊。 狐獴 啊？系啊，咧喺似狮子王入边嗰。 我知啊，我知啊， 系 啊。 做咩讲佢啊？ 哎呀，因为咧，其实我见到新闻咧，话嗰个海洋公园咧有业绩公布啊，寻日。但系咧入边咧就话咧，我原来旧年 啊，我知道。 系啊，旧年咧原来。死了有12隻狐獴啊！ 哎呀，點解嘅？有冇話係？ 咁又冇逐隻解剖，即係點解會死？ 即係佢個死因又冇講到，咁、okay。 但係係咪因為咧，我哋香港嘅天氣？我哋个香港天气唔啱佢啊！ 咁就应该唔关事嘅，因为我咧都有去过探佢哋噶，我见到佢哋好精灵噶。咁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呢啲咁得意嘅狐獴咧，咁咧原来佢哋咧都真系咧嗰、那个动静咧好得意嘅，你就好中意企起身噶。 系啊系啊，瘦瘦瘦高高，跟住两只眼大大咁样。 系啊，两只眼咧通常咧系两个好似熊猫 眼 咁 圈咁样噶，系啊。 戴咗个黑超咁噶， 系啊系啊。 咁同埋你有冇留意咧？嗰啲狐獴咧，佢个身咧企起身嘅时候好瘦啦， 系 咪？好溜长啦。佢咧企住嘅时候咧，你留意埋佢条尾巴，佢个尾巴咧又幼又长啦，差唔多有佢三分二嘅身体咁长啦。 哇！佢咁长做咩啊？ 啱啱好啦，攞嚟平衡到佢企起身嘅时候噶。 系啊，唔会跌亲啊。 同埋原来咧话佢咁溜瘦咧，系因为啲狐獴咧，佢哋系冇脂肪噶身体。 冇脂肪嘅。 犀利，全部都系肉噶， 即系佢哋唔储脂肪，所以咧佢咁 slim 啦， 可以走得快啲。 咁一来啦，二来咧，所以佢要成日企起身有原因噶。 哦， 佢爱嚟 个肚灯咧攞嚟吸收多啲太阳嘅热力啊， 唔系嘛？ 我嚟 burn 佢啊， 然后可以保暖、啊， 得唔得嘅？原来可以储太阳能噶， 你摸毛、啊， 我都想储多啲、啊。 你摸毛毛咧，所以咧， 我头壳顶有啊嘛 ，hair 啊嘛， 系啊，佢全身噶嘛， 系啊。同埋咧，你见唔见到佢哋通常咧咪成班成班咁样嘅？因为 佢 哋 群居嘅， 系啊，佢哋咧系被形容为咧系好社会化嘅动物。 即是他们没有搜搜的视频铃的。 那他们有没有举牌有没有参与 他们群居起码要有四十尺 的。哎呦他们喜欢热闹、啊、大家庭啊。 这样好的。 还有他们呢又很醒目地懂得呢有一个、一只负责是站岗的。 是就是看水 咯。 看水。 他这么厉害他做什么他怕有外来人是。 对啦他们这么小只又没有攻击性的嘛。只是走的。 觅食的时候或者玩的时候他找人帮手看住嘛。 都似喎、 啊，有猎物嚟杀佢哋噶。 唔系，我觉得似啲小朋友咧，嗱，我就负责去偷阿妈个朱古力食，你就帮我望住有冇大人入嚟啦，咁样都系会分工合作噶。 啊，咁咧呢一啲嘅狐獴咧都好生得噶，佢一年可以生三胎，每胎有三只噶、 哦。 哇，即系佢如果顺利利一季有九只噶咯。 不过佢嘅寿命就好似啲窝窝咁咯，都系12到14年到啦。 系 ，OK。 所以，哦，咁佢哋诶食咩噶？有冇话？ 佢哋啊食昆虫啦，蜥蜴啊，同埋食蛇啊。 食到 太啱啦，食蛇。 系 咁补身。 系咪即系食？系咪食诶菊花太屎蛇羹啊？ 落啲脆片咁咯。 脆片真系、 哦。好啊，我哋都多咗呢、這个诶狐獴嘅知识，多谢你啊 ，Chris 大人。 等欧美国家政府会设立疫苗赔偿基金，一旦发生同疫苗有关的严重事故会作出赔偿。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是药厂要提供药物，而是政府要求用，由于注册需时，如果情况紧急要等到药物注册，病人可能会死亡，因此要保障药厂。他建议政府设立资料库，记录市民接种的疫苗牌子和批次等，方便日后可以追踪。他又认为市民不用担心，一定要快接种，减少感染。美国传媒报道，总统当选人拜登正是考虑由迪士尼董事会主席艾格担任美国驻华或者驻英大使。另外，美国制片人卡森伯格亦都可能被任命为大使，具体的职位仍然未清楚。报道说，两人在拜登竞选期间都有提供支援并向拜登捐款。不过拜登的过渡团队回应说，目前讨论任何大事任命都是为时过早。艾格月初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说，将会接受拜登政府的职位安排。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今早本港多处地区气温在12度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下星期初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72%，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96点，升36点，总成交金额52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3点，升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8蚊，升6蚊；阿里巴巴256.2，升5.2。新上市嘅云上科技系报8.09蚊；美团282.2，升3蚊；小米集团29.4，升1毫；药明生物87.65，升5.65；信义光能13.5，六跌3.8；中芯国际19.74，跌4.6；信达生物67.4，升3.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10.493，瑞士法郎8.762，澳元5.881，加元6.09，新西兰元5.528，欧元9.466。

好，翻嚟十一点后，风骚快活人吓。 系啊，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3%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吓，咁大家要保暖保暖啊，因为一个人冻咧就好容易病嘅，记住保暖。 系知道，吓、啊 okay? 关心自己吓， 系、 啊。亦都咧，我哋关心我哋嘅下一代，咁有啲朋友咧就会好着紧啦，希望有自己嘅下一代添啦，系咪？咁、但系咧，都成日话咧，可能基于个人选择啦，会有啲选择就算。结咗婚都唔生细佬哥啦，但亦都有一啲咧，唔到佢自己选择，系可能系个身体或者个年纪嘅问题啦。咁、对于咧有养儿育女呢方面咧，就可能会有一啲嘅棘手啊。咁啊，于是乎咧，近年咪多咗一啲尤其是女性咧，咪即系事业又有成嗰啲，但系可能已经年纪都唔细啦。咁啊，于是谂起 个卵子系咪？ 系啦，雪卵啊嘛。啊，呢、一个 terms 咧，大家都听过啦。啊，竟然咧，而家咧就出现咗有人咧。是賣卵 喎，哦， 係啦，咁呢個賣卵子個卵啦，咁啊當然你話呢啲都唔係新鮮事啊，都或者係嘅，咁但係咧最近咧見到咧有一個討論咧就咁樣啊，就話咧喺中國裏面咧，我哋自己國家裏面咧有啲大學嘅學校園啊，喺女廁嗰度咧出現咗一啲廣告喎、 哦，女廁 嗰度出現廣告， 即係成精係啲乜嘢咧嚇？係、啦，成精呢、這個咩邊個 邊 個學系嘅女生嘅卵子咁 啊？有得咁嘅咩？ 啊，竟然係咁、哦，係啦，咁就話出現咗喺嗰個女廁嗰度有啲咁嘅廣告，就話高薪兼職添，就係咧出賣自己嘅卵子咁，其中咧仲明碼實價嘅、哦，嗰、那個價錢咧就係2万至8万元人民幣，5、6、7、8个8啦，8万元人民幣，係啦，咁咧。佢嗰個嘅定價由2万至8万，咁係咁點定啊？點為之2万？點為之八萬啊？ 越年輕嗰個就最高。 你覺得係咁啊？ 係。 我話唔係，應該係佢你話喺大學啊嘛。 係啊， 應該係佢讀嘅科。譬如话佢需要入学成绩越高啊，考试成绩越好， 嗰啲有八万， 系啦，又或者嗰啲咩建筑啊，即系我哋香港传统嗰几个热门科目咧，即系应该系 私密私嗰啲啊， 系啦，越难入嗰啲就越高分嘅，咁咧嗰啲冷门啲嘅唔好意思，譬如咧啲人成日都话搵唔到食嘅，搵唔到食嘅系啦，咩人类学啊、哲学嗰啲咧，唉就平啲啦，平啲啦，系啦，我哋嗰科都唔得啊，传媒嗰科都唔得，全理都低啊。诶，搵唔到食，全 你 都低分啊！都系出嚟萬幾蚊，仲少过茶几嘅咁啊！唔要啊，呢啲唔要啊，咁样系啦。 嗱，原来佢咧嗰个定价咧就系咁样嘅，佢咧就有中咗阿田讲嗰样啦，就系咧嗰个年龄啦，年龄啦，即系年轻啲啦，以至到咧佢睇样啊， 我睇样啊， 你嗰个 DNA 啊嘛，可以睇翻你嘅样就知你嘅 DNA 啦，系咪？ 系， 即系如果你个样咧生得标致。啊，即系或者身材咧就系、即系中上咁样嗰啲，咁咧你嗰、那个卵子咧出售嘅话咧，嗰、那个价钱就可以攞得高啲啦、 哦。所以佢而家即系拣，好似咧、你去买花咧拣种啊，即系咧嗰啲树苗啊咁样。 我觉得加埋阿豪仔嗰个咧读边 科。阿豪仔嗰个咧，佢就冇着重佢系边一个学科， 哦、okay, okay 不过咧就有问佢嘅学业成绩， 系、哦、咯，咁系啦， 成日唔合格留班嗰啲啊，要又冇咁受欢迎， 梗系贵啲啦， 系啦，CTA 要包三过四嗰啲咁样 啊，嗱，而家咧就即系见到一个咁奇妙嘅广告出现咗喺咧中国里面一啲大学嘅女厕上啦。咁究竟有冇人去即係真係 認證 啊去買呢？咁呢個呢就個報道呢就未有詳述嘅。 即係有價有價有冇市先而家就。 我想問呢樣嘢合法唔合法㗎？ 喂，咁梗係黑市嚟㗎啦，擺明就 是、應該就唔會喺超級市場有得賣㗎。 咁當然我都知道，咁但係我嗱呢、這個真係唔知合法唔合法。 唔係你不如問下有咩人想買啊？ 你捐精你都係咩㗎嘛？你 捐精唔可以買賣㗎嘛？ 同埋呢啲咁樣，呢、 啊 這個係同嗰啲叫 人類咩遺傳學嗰啲 係啊，嗰啲咧。 但我好有興趣想知咧，咩人會有興趣想買咧？ 買 即係得一個就優生學嗰啲咯。 會唔會女性想買咧？ 嗱，唔係我覺得嗱， 自己 点解要代替自己咧？因为咧，如果你系除非你已经年纪咧，哇，我六十岁啦，六十过外啦，你觉得咧都好难有生猪嘅机会咧。咁但系如果你用人哋嘅卵嚟同你老公结合咧，又好似 好似 有啲易难过 嘅，好似彭仔话斋，咁可能佢真系身体机能系唔得嘅，自己唔可以嘅时候咧，又好想又系啊。 但系以前由于我冇理解错咧，佢哋最常见嗰种就系话，哦，就攞老公嘅佢个粒即系精子，同自己粒卵子，跟住搵个代母，因为咧佢哋嗰个机能咧就 系 话，我就算有粒卵子啦。但我个肚唔争气啊嘛，我身体已经几廿岁啦，我啤唔到佢出嚟啦， 黐唔到，黐唔到胎盘喺佢嗰度。 咁似咩咧？即系似咧，就系我哋有晒设计师，有晒零件咧，不过就翻越南度加工，系啦，即系我哋嗰嚿嘢咧出到嚟都仲系叫做香港制造嘅。 哦， 系啊 ，created 吧， 系啦 ，created 都仲系 Hong Kong， 不过咧 make 嗰下咧，系啦，就系越南嗰度先有， 唔系啫， 系啦，喺嗰度先有工厂啫，但系而家唔系。 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啫嘛，咁但系有啲咧真系咧冇自己真系唔掂当噶， 系， 咁可能佢个卵子唔掂当，但系佢个间屋 OK。 好少咁噶 喎， 好少我真系唔知喎，好少听咧，系调翻转就话咧用咗另外一个女人粒精卵 子， 然后摆翻落自己个肚度生，好少听。 哦，即系如果佢可以摆得落自己个肚度生啊，佢应该自己 系咯，佢一定嘅。我谂根据医学嘅原理，我谂就系冇理由你嘅身体可以俾你承担怀孕嘅责任，但你制造唔到一粒即系所谓健康嘅卵子噶嘛？ 应该成组就 应该 有问题。 你可以调翻转就话你有粒卵子，不过你觉得。我顶唔顺，所以啲人咪要说住粒卵咧，系啦，咁可能点解咧？就话喂，咁就算譬如我五十岁，我终于都揾到个对象啦，咁我个身体我生唔到啫，但系粒卵即系我噶嘛，咁佢会觉得咧，即系好似嗰个电话最重要嗰粒晶片啊，或者嗰粒 chips 咧，系就仲系我嘅，只不过我喺人哋度代加工啫。喂，咁生出嚟个仔同细路都仲叫系我啊？而家呢款又似乎唔同喎，我覺得佢唔係俾女人買，佢俾男人買，係 咪啊？ 佢真係俾男人， 男人想有下一代， 佢仲要 係有一個結婚對象。 我哋都聽過啦，有啲名人咧，佢根本淨係想要下一代，佢唔想要老婆。 哦，佢攞下一代嚟幫手分家產啊？ 唔係，佢唔係啊，佢淨係係啦，咩都好啦，佢淨係要個下一代啫，但係佢唔想有個另一半咧嚟同佢分錢啊。咁、 哦、 所以咧。佢好多时候咧就净系话喂得啦，如果我想要嘅话咧，我 系 优生嘅，你系优生嘅，我拣粒靓嘅，咁跟住得啦，咪生咯。 系生完之后仲要写埋条件喎，系啦， 有 条 件 噶 啦。系啊，喂，嗰个阿妈又唔使出现。 呢啲买卖系真系好唔得掂当啊，认真。 呢一篇嘅新闻嘅报道当中咧，佢就冇即系 买家系边个 内容，即系冇呢个内容嗰部分啊，即系个买家为啲咩？ 但系我推论似系咁样咯。 佢只系有讲到咧，即系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出现，同埋咧就系如果女仔咧真系走去卖卵嘅话咧，嗰、那个取卵嘅过程其实系因为成件事系黑市啊嘛，咁个取卵嘅过程咧会有机会导致到佢命都冇嘅。 正所谓咩啊，杀鸡取卵啊嘛，即系我哋以前个城主嗱，我所以我哋估计嘅咧呢种黑市嘅做法，如果真系会出现嘅话咧，应该我觉得系男人买嘅机会系最大。佢就系想要有一个优生嘅，配合到自己嘅，又唔会同我争嘅。 但我想话啲大学生咁大胆咁样张贴喺呢个叫女生嘅厕所里面， 笑贫不笑娼啊！而家呢个年代， 你都唔系咁大胆，明目张胆咁样摆喺度贴，去贴住去买卖啊，有埋电话联络噶。 不过我想话，如果呢度咧系呃人咁，点算啊？ 呃人 即是你个粒卵子呢，佢话呢粒我粒卵子嚟㗎、 哦、 我卖俾你。 咩呀傻嘅梗唔得啦，你点会无端端即係 攞隻蛋去。 咪係啦，攞隻蛋去咩啱啊，呢个啱啱我买完嘅鸡蛋。 是 okay? 新 鲜 啊， 都係一个卵嚟。 农场鸡蛋。 着我，仿佛我没有穿什么。我不过喜欢在街上弹歌。我想问他，你看什么？我怀疑他不喜欢我，他不明白我说什么。我不过偶尔把是非弄错。我想问他，你怕什么？不要怪我，只好怪你。 don't see no hair. She's ugly, she's thin. That gold sex got no skin. She flips at night, eats at night, preys on everything in sight. 我希望她不理会我，因为我不追求什么，我不过觉得这样最快乐。我想问她顾忌什么。 DNA 出错黎明啊！ 好，我想问一下咧， 乜嘢？ 一张嗰啲叫食完嗰个薯片嗰个袋， 系 薯片 包装袋， 系包装袋， 嗰啲石子啊，里边有银色嗰啲啦， 系啊 系 啦 系啦， 系啦，你觉得佢嘅功能？在于哪里呢？ 食完啦，已经冇用啦。 可以做啲乜嘢咧？可唔可以点样将佢可持续发展去？ 可以，可以爱嚟提醒自己，今日你又食多咗几多包卡路里出嚟啦？ 你今日又要跑几个圈先饮到佢啦？ 即系可唔可以反翻佢出嚟，用抹干净之后咧，当嗰啲咩？能源反射啊，定系 即系太阳能折射板？我觉得保暖得，我见过有款保暖嗰啲羽绒褛嗰啲咧，系啦系啦，佢都系咁样反光衣咁样嚟嘅，可以 攞嚟做拍摄用嗰啲反光板 都得都得。 喂，阿珍就你讲到嗰件羽绒咧，有闪灵灵嗰 对 咧，就 系 攞啲 薯片袋咯， 但系佢收你几千人噶嗰度， 你都要买几千包啊，系咪先？ 好细件 嘅 啫， 好细件嘅，我唔系我见过。嗰啲间谍片啊，嗰啲间谍片咧，佢惊俾人偷听啊嘛，佢攞个手机咧塞落呢个包装袋度，跟住咧密密实实咁样包住佢，系啦，反窃听嘅，应该系啦，即系如果你惊俾老婆捉奸在床嗰啲咧，就用呢个嚟包住佢， 系啦，所以咧就狂食薯片系咪？ 同埋佢里边系即系咩干燥保鲜咁，有啲咁嘅作用噶嘛？会唔会系如果你有啲咩惊过期嗰啲嘢，就可以摆落去？ 就攞去包住佢啦。 系啦，即系如果冇密实袋，攞呢个顶住先。 其实头先咧，我哋所讲嘅其中一个功能。是有在度的，咁咧仲可以即系将佢可持续发展，做一个好人好事添啊！ 好人好事包装袋， 包都系嗰讲紧嗰薯片嗰个袋啦， 系咯， 系 保暖。保暖， 保暖，点样保暖咧？点样保暖法啦？点样可以帮人啦？ 将佢制成做一啲毛毡嘅面层，好似被袋咁样。 哦，原来唔系，原来直接烧咗佢，佢话烧咗佢生火取暖， 唔得咁样噶，烧佢唔知有啲咩， 原来佢意思系咁 样，咩化学嘢走出嚟啊？ 哦，唔系，俾佢继续舐个包装袋， 等佢饱啊， 里边仲有 温暖啊！哇，人间温暖， 片碎喺度， 人间温暖， 系啦，应该都系直接冯宝宝摆落件衫度，系咪咁样？ 点冯宝宝法咧？你觉得得唔得咧？ 得 嗰只包装纸， 可以，因为佢嗰个石子 嚟 噶嘛，真系会折可以将你啲。热力就射翻翻去体内嘅，系啦，会我觉得得， 觉得好高，好高功能， 折射系啦，四十五度斜斜地。 唔使你讲佢，即系嗰啲咩嗰个叫做嗰啲科学嘢啊，系 我冇科学嘢啊，我啲 common sense 嚟噶咋， 我就系话 好普通啊，我呢啲 嗰张食嗰包食完嘅薯片袋整出嚟，整一张头先你话我嚟整张被系咪？咁点整张被啊？ 整张被缝咯，百家被咁样咯，摊开佢，可能佢问你啊，银色向内定向外啊？ 即系向外啦。 嗱，系真嘅。 向内啊嘛？ 唔系啊，咩内唔内？ 向外咩？应该 咩？即系你唔系啊？佢会展开 系啊。咁然后嗰个银色系咪向内冚啊遮住个身体啊？向内噶。如果唔系你折射唔到热力嘅，真噶。佢出面街卖嗰件咧，佢就话你里边啲热力咧就会射落。你嗰啲銀色物料度，咁嗰個佢梗係唔係薯片啦？係啦，佢會射翻落嚟嘅。 啊，係啊，咁我搞錯咗咯。 你 你搞错咗啦。 真系啊，嗱，如果真系冻嘅时候咧，我哋成日话咧，有啲即系智慧嘅就话咧，攞啲报纸包住个身啦，系咪？咁其实咧， 雨褛都得嘅。 雨褛都得嘅，系啦。咁同埋呢个咧，薯片袋啊，颜色嗰啲吓，讲紧。 薯条唔得噶啦。 薯条如果佢有颜色嘅， 薯片袋唔得，薯片袋得。 如果佢有颜色嘅都 OK 啦。 系冇错，系一样嘅。 喂，话说因为英国咧有一个男孩子，咁佢咧就真系咧，因为佢咧就惨啊，阴公猪啊，就系一个寄养家庭嗰度住嘅。咁去咗15岁之后咧，咁佢咧就经历佢嘅人生咧，有几年嘅时间咧，可能流浪啊，可能咧就要 分 斋啊，系啦，就可能去一啲社区中心啊，等等啊等。佢知道 系 英国咁冻嘅时候咧，流浪喺街头里面咧，嗰、那个、哦、哎呀，即系冇衫啊，冇衫啊，冇系好难受嘅经历啊。跟住咧，因为佢啊，即系有读书噶嘛，之前咁样，跟住咧，佢就咧去开咗开咗一间咧叫做烫衫店啊， 烫衫店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佢又谂嚟咧，哎呀，嗰啲露宿街头嘅人咧，阴公猪啊，冇被冚嘅时候咧，佢咧忽发奇想咧，就系话啦，不如喺网上面召集咁多人咧，喂，你哋食完啲薯片，可唔可以抹干净之后寄嚟俾我，或者送去俾公司嗰度啊？因为佢想帮一啲咧露宿街头嘅人咧，帮佢哋整一张叫做咧薯片皮 啊，薯片皮 系啊，因为佢佢將佢好多唔同嘅薯片袋啦，咪就係話要真係要集資嘅，咪菜佢都係剪咗，咁當然咧都要剪翻好咧，揼揼冚，好似嗰啲阿圖仔咪講嗰個咩八子皮啊，咁佢因為佢做燙衫噶嘛，咁佢話咧將佢咧就燙咧，即係熱一熱佢咧，跟住佢哋可以搭埋一齊， 黐埋咗啦，融化咗， 黐埋咗啦， 我哋嗰啲燙畫咁樣啊， 係 啦 係 啦係啦，咁咧咁跟住於是乎咧，佢咧就將真係咧每一日咧同啲同事咧用幾個鐘頭時間咧，就將嗰啲叫做薯片袋咧，整，哇，整咗好多張啊！佢話同埋 好似白紙皮咁， 係啊，好靚啊！其實因為你知薯片咧好吸睛啊嘛，即係嗰啲好吸你啲人去買噶嘛， 好吸引， 係啦，即係佢咧唔同顏色、七彩顏色嘅都有，好靚。 咁佢哋就集體喺個露宿者面前食薯片，食完之後就嗱，你冇反應啦，我食完個袋俾你啦，咁樣係啦，即係引佢咁樣。 佢一呼百應啊！已經咧好多人咧就捐錢啊，捐咗成3000磅啦，咁跟住咧收集咗成20000个嗰啲薯片袋， 就整咗一张皮， 唔系啊，整咗好多张 嘅，好多张嘅 ，OK。 咁佢话，佢话既然可以即系又环保，又可以咧帮到露宿者，佢话何乐而不为啊？ 咁佢3000磅，如果唔系买薯片，系直接买皮，可以买几多张咧？ 咁可能啦， 唔系我谂紧啫，边样更加有效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耀报第一节新闻。中大医学院早前就本港鱼类过敏患者进行研究，发现鲩鱼较其他鱼类较易引起过敏，并从鲩鱼的小清蛋白中发现一种新致敏源。研究团队建议，现时多以西方为主的常规鱼类过敏测试，应该涵盖更多种类的鱼，以便作出更加准确的临床诊断。中大医学院儿科研究团队招募28名曾经在食用鱼类之后2个钟头出现过敏反应的人士作医学观察，当中有14人对鲩鱼过敏，而未有出现对三文鱼过敏，5人就对2类鱼都过敏。一般的过敏反应包括出疹、恶心等，严重可以引致休克。团队亦都就鲩鱼致敏性招募69名对鲩鱼过敏人士作研究，发现鲩鱼较鳕鱼和三文鱼衍生更高的致敏反应，并发现是一种新的致敏原标志物。申诉专员公署审视7个政府部门管理和使用惩教署制造口罩，即是简称 CSI 口罩的情况。调查发现个别获发 CSI 口罩的政府部门在处理过期口罩的时候未够谨慎，在疫情发生的之前分发 CSI 口罩尺度松紧不一。有个别的部门将大部分口罩分发给职员，只是留低少量备用，所有部门亦都不会要求职员签收，可能会增加被滥用的风险。 公署认为过期口罩的质量会下降，未能保障有关人员的健康，建议物流处尽快向部门发出指引，列明一套统一严谨的处理过期口罩程序。公署又建议惩教处和物流处可以吸取今次应对疫情的经验，检视口罩订单准则和优先次序，以及评估部门对口罩的需求，制定紧急应变指引。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当局应该尽早公布新型肺炎确诊者居住大厦的资料，包括大约楼层和座向，俾市民提早预防。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市民担心垂直楼层传播，基于公共卫生考虑，相信公布相关资讯不会触犯私隐条例。他又说，英国有超过1000人感染变种的新型冠状病毒，病毒更加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是病情暂时未观察到有大变化。疫苗方面，何柏良说，灭活技术有几十年的历史，他预计不会有很大的副作用隐忧。至于另外两种的新科技会不会有严重的副作用，仍然属于未知之数，但是需要分析平衡潜在风险。即使出现严重的罕见副作用，相信大部分市民都会接受。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发现，深水办个案积压问题严重，需时90个工作天才完成调查的情况普遍，而且未有分析需时较长才完成行动的原因和编制相关统计数据。公署说，深水办对顾问公司的监察力度不足，包括未有及早启动申请进入处所的搜令程序。公署又说，由食环署和屋宇署共同运作的深水办可能出现权责分散和各自为政的情况，认为应该探讨落实由一个主导部门统筹和监督运作。公署向渗水办提出多项的建议，包括积极研究积压个案的原因，加强对表现欠佳顾问公司的罚则，并检讨和改善业务流程，征询律政司意见，探讨在不影响执法和检控的情况下，简化顾问公司调查报告的可行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下星期初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72%，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96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61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8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1点，升1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8蚊，升6.5；阿里巴巴256.2，升5.2；新上市嘅云上科技系报8.07元；美团283.2，升4蚊；小米集团29.2，跌1毫；信义光能13.76，跌1.8；药明生物86.7，升4.7；中芯国际19.76，跌4.4；信达生物67.85，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34，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3，人民币6.54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221，澳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6782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1725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点，啱啱转咗，系买入1864.06美元，卖出1864.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个道路工程，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中线啦。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咧比较车多。

和你亦是最后那。 当你听到我哋有一啲立法会议员喺议事堂里面会质疑一啲疫苗，吓、啊，好似冇乜用嘅啫，佢净系可能令到你感染少啲嘅啫，同我食莲花清瘟丸有咩分别啊？ 仍然能相拥才不怕骤变。 唉，你就会知道呢一种冻咧就真系唔系几好，因为你好似喺度讲紧冷笑话。95% 有效啊，所以呢一种冻系代表咩啊？代表我哋嘅议事质素真系越嚟越冻，越嚟越低啊！ 茫茫人海取暖度过最冷一天， 有一种冻叫做去英国嘅冻啊！今日见到报纸有介绍啦，有啲朋友佢哋一家人终于都去移民啦，耶、yeah！ ！但系佢哋会觉得好冻，点解啊？唔系因为佢哋决定移民去英国，而系佢哋呢一个移民嘅家庭组合，你会 feel 到佢哋平时喺屋企应该系好冻啊！ 如明日好景忽远忽， 佢话系美国嘅 NBC 咧就做咗一个关于香港人嘅访问，一家三口移民去英国，化名啦吓，老公就叫做阿松。老婆就叫做阿影，点解佢哋会好冻呢？因为老公系做警察，而老婆咧就系、是、佢自称系黄丝嚟嘅。 最后那对变更，唯愿再胜如光。 系咪听到已经会觉得好冻啊？系啊，佢话佢哋尽量都唔讲嘢噶啦，甚至乎一讲嘢就会嗌交。但系最后点解佢会上咗报纸？佢会俾美国嘅 NBC 做咗个访问呢？原因就系、是。他们最后一家人决定一起移民去英国。 每及时拥抱入面，留住这世上最暖一面。 是啊，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共同的、话题，但是他们有共同的仔女嘛，有个女。咁于是乎呢，无论你是黄定好，蓝定好，你是黑定好，白定好，你是左又好，右又好，去到最尾都是要咩？都是要为了你的下一代好。 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 所以呢一种冻咧，都系一种叫做冰封解冻啊，系呢一种叫做冰封解冻。佢哋去到英国，相信佢个女可以成为佢哋两公婆解冻嘅良方啊。 留住这世上最暖一面。 所以你都要留意啊！有时你屋企开咗好多暖炉，但系点解你都觉得好冻呢？会唔会系你哋完全冇办法可以沟通到呢？你哋系咪都需要有嗰啲 ice breaking 呢？真系要冰封解冻噶。又有一种冻系叫做零下负30度嘅加拿大冻。零下负30度，你系咪讲紧南极啊？啊，唔系、啊，呢、这个零下负30度嘅冻，原来真系讲紧加拿大其中一笪地方，仲要话系好多香港人中意移居嘅地方嚟嘅噃。呢一种冻咧，就系、是、叫做喺曼尼托巴省嘅温伯尼啊，应该系读 Winningberg 系咪咧？ 当抬头迎面总有 咁啊！佢话呢笪地方咧，原来好多香港人咧都中意落脚嘅。咁啊话咧，冬天嘅气温零下负30度。 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 Sorry， 其实零下咪即系负咯，系咪？证明我呢啲唔惯冻嘅人咧，对呢啲数字好陌生。 如明日好景忽。 咁呢一种冻点解又会值得推介呢？因为有啲香港嘅朋友咧就移居去嗰度啦，仲开埋个 page 咧介绍大家，喂，嚟都嚟啊！呢度虽然好冻咋，但系其实佢好暖 嘅。 可能你好陌生啊，又唔系多伦多，又唔系温哥华，亦都唔系其他一啲好出名嘅城市。但系佢话原来呢一个咧，温尼伯咧，佢话原来都有好多人咧中意选择嘅，因为点解咧？平啊！ 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 佢话。在这里可以买到一个2-3千尺的独立屋，记住是2-3千尺的独立屋，价钱是300万港币咋。而如果你去加拿大的多伦多或者温哥华这些大城市，他说你起码呢就要差不多600万，即是差了一半啊。喂，你想想 300万，你喺香港，你买到个二三百尺嘅单位都买唔到啊！但系嗰度买到个二三千尺啊！但系好冻，呢度有一种冻叫做顶唔顺嘅冻，-30度。嗱，咁你就要睇埋人哋嘅介绍啦。佢话咧嗰笪地方咧虽然系好冻，虽然系人唔多，成个镇仔得个70几万人口，但系佢话咧大家嘅关系就真系变得好密切。你系需要同你嘅邻居咧成日都倾谈啦，交代一啲嘢啦。点解咧？例如佢话佢哋如果咧想过圣诞节翻香港嘅话咧，佢唔可以就咁抛低间屋噶，因为你如果唔开灯嘅话咧，又会惊有啲贼咧就会嚟偷嘢啦。所以佢哋就会同隔篱邻舍互相交代好。Hello， 系啊，你好啊，哎呀，太太，我下个礼拜会翻香港啦，喂，帮我及住。同埋佢话嗰笪地方嘅人好开朗，好似个社区关系好密切咁样。听到呢度咧，你有冇一个感觉咧？就系、是、啊，点解咧？所有人一移居去到外国，无论系英国啊、加拿大啊，去到边处都好咧，佢哋第一时间就系话同啲邻舍关系好好啊，啲社区关系咧就好密切。其实系咪只要咧香港以外嘅地方，啲邻舍关系就会好密切嘅咧？我开始怀疑系咪得我哋香港咧，先至会将邻舍真系名副其实变成隔篱邻舍嘅咧？茫茫人海取暖，所以。原来佢话去到加拿大嗰度-30度咧，一啲都唔冻，因为佢哋有好温暖嘅人际关系。咁我而家就明啦，世界上有一种冻，就系、是、叫做香港嘅人情好冻。可能我哋先至系活喺最冻嘅地方。我哋虽然咧而家往往都有10几度嘅气温。我哋都好多暖炉可以开，但系你谂翻转头，如果你屋企人同你不抽不睬，你哋唔相倾偈，如果你对住你隔篱邻舍完全唔认识，完全陌生，如果你系住喺呢啲环境嘅，可能呢度先至系最冻嘅环境啊！ 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觉得呢一首系一首佢唔识点唱嘅歌。 谁人走了路，凡谁识得，谁来给我开灯？若爱从此有门禁，开关似情感，你不似人。能在这暗室内共振。 要揾 Jenny 咧，都有唔少难度高嘅作品嘅。但呢首歌唔单止每一次佢都冇办法完整咁样录音，而且佢形容为系唔识唱嘅一首歌。原因系呢一首歌系纪念佢早前离世嘅爱猫芝麻糊。 而未叫我惊心。 作曲是 Jenny 自己，填词有何方，编曲是 Ted Low， 监制 Alvin Lau。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Jenny 开灯熄灯熄灯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卡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就系12点嘅风骚快活人啦吓。 系啊，屋企啊，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2%。嗱，豪仔 系 就大家大人啦，系咪？ 系啊，大人 啦。咁你都有时都会撇得两个仔啊，跟住自己两公婆出去去玩下， 系 去即系去旅行嘅时候，你都试过噶嘛？好似系咪啊？ 早几年试过 咯，系啦， 抛妻弃子咁样嘅，搞到要吓。 咩啊？ 我拍唔到妻系， 系啦，你同即系我同有时都会同阿华出去旅行啦，咁样。咁啊，即系去旅行嘅时候都会吓，咁、啊、都私人时间嚟噶嘛。 系咯。 咁私人时间，梗系做啲私人嘢啦，系咪？咁做私人嘢嘅时候， 系 咁竟然呢啊又好似香港早陣子咁樣喎，嗰個窗佢又冇落簾啦，冇落簾嘅時候呢 哦又公豬同號啦，即係又睇火 show 表演 啦。我真係唔明嘅，其實真係呢咁 可能諗住去到外地啦， 就冇人識你邊個啦， 就推廣下香港嘅旅遊特色啦 就話俾你聽香港人幾唔勤力啦， 好犀利㗎我哋 係啦，猛聲咁樣，但真係唔明嘅，因為呢點咩叫唔明呢、因為係真係呢透過佢間房間呢佢著咗燈嘅時候是看到任何一些动作的，是啦，就是这样， 咁然后就被人看到就说你错了个动作， 是 不是这样？ 咁当然 你姿势不啱，好易扭亲的，你做运动嘛，是吧？ 当然就总有一些人呢，即譬如有些人喂你耷低头但望住手机行咪冇事啦，是不是？咁但总有些人呢就抬头望天啊，担天望地， 看到 啲 好嘢， 看 到好嘢， 看到好嘢嘅时候停低， 停低，再影低佢。 咁当然就议论纷纷， 直播 嗱，其实都 系 顺 便摆上网直播。 我唔知道有冇直播，哦、但有一定有影低佢。 O K O K， 跟住咧。 咁但系问题系，咁嗰对出事嘅夫妇或者情侣， 系 佢咁样喺呢个地方度，俾人哋喺楼下望出去，啊，企即系停留喺度啦吓，去影住佢就，佢哋有冇事？ 边个有冇事啊？ 嗰对夫即系嗰对情侣或者 俾人睇到嗰对 啊，系啦，俾人睇到喺房间里面好激烈嗰、那个。 哦，如果你咁讲嘅话，会唔会佢就有啲似系咩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啊？ 喂，嗰、那个酒店嚟咩公共地方啊？ 但可能你故意企喺一个咧会俾外边望到嘅地方。 我可能佢又系以为 你唔检点啊嘛？ 可能佢又以为咧嗰啲系咩反光唔反光，佢唔知咧。 嗱，如果我哋香港咧嗰阵时候我咪话咯，有性商店咧佢就挂咗佢大型嘅招牌。跟住俾人投诉噶嘛，咁你都系叫喺公众地方展示咗啲令人不安嘅嘢，咁可能佢台湾啊，你咪喺台湾 啊？台湾喺台北，系啊， 台湾可能佢就话：喂，你呢个酒店个窗咧，你企喺嗰度，你会俾人哋睇透啊？ 系啦， 咁就你需要负责任啦，因为你如果咁样嘅话咧，就引起出边人士不安。 我唔知道，我唔知噶喎。 唔知咪而家话你知咯，系啦。 嗱，即系你觉得系咁样，因为咁样而嚟嗰个对情侣咧吓，系咁开心嘅时候咧，都要俾人告发嘅。我明明喺私人地方，跟住我靠近窗口，跟住俾你望到，跟住系我有事。 系啦，因为你系引人犯罪，系啦。 就点解你得我唔得咁啊？ 系啦，点解你可以咁样？唔抵得你姿势才噶。 而家咧，佢咧就 喺边度点样啫？系咯， 呢对情侣就真系 香港人嚟噶。 啊，佢冇讲香港唔香港人，佢冇咁讲。 哦，你头先讲晒旅客咁样，真系。 咁佢就喺酒店啊嘛，因为间酒店度嘛，即系可能当地人都唔出奇嘅。 激烈床战啦，总之就 总之就系啦，咁啊，即系吸引咧喺地下行过嘅人士咧，停低喺度抬头望佢， 哦，造成交通阻塞， 咁咧就 系咪啊？然后就引发连场交通意外，最后就罚佢咧就扰乱咗交通嘅违例。 其实都系有啲阻塞，点解有啲阻塞咧？系因为咁啱咧，佢哋喺台北咧喺呢一日咧，即系其实系最后一日嚟嘅，举行咗一个咧好盛大嘅叫遥景庙会， 系系 遥景庙会系佢哋咧就系一个好大型嘅活动。咁啊，即系参与人数好多嘅， 系 咁咧，大家咁即系嗰段时间咧，就大家应该系出去咧喺条街嗰度系即系可能系要行嘅，总之有啲活动啦。咁但系问题系，其中有人喺度啊，抬头望我，咦喂，有嘢睇咁，于是乎佢就停低咗睇度睇嘅时候咧，就令到咧成条，因为佢一个人睇啫嘛，咁啲人就会八卦，喂睇咩啊睇咩啊，喂你睇我望佢，哇喂嗰度，喂一传十十传八，就停。大家都停晒喺嗰度嘅时候咧，系真系阻塞咗个道路啦。咁啊，跟住咧有啲人咧就话：，哇，冇搞错啊！我哋下低啊做紧啲好神圣嘅嘢噶嘛，你咁样好唔尊重，好唔尊重呢个庙会。咁所以咧就于是乎咧就报警， 哦， 报警啊就话：，喂，嗰对男女吓扰乱咗我哋，扰乱咗我哋有伤风化嘅事啊吓，佢竟然咧喺个酒店房咧里面咧就做埋啲咁即系咩亵渎神灵嘅事啊咁样。 哦， 所以于是乎。报警啊！ 即系佢而家你直情喺菩萨面前做呢一啲嘢， 佢就会觉得你哋好不敬， 系 啦，同埋会滋扰到，因为佢哋做紧呢啲大型活动，好多人噶嘛， 系系， 咁一个睇就一堆人睇噶啦嘛， 冇错冇错， 阻塞住后边 抢生意啊！而家 系啊， 系啊， 抢风啊！而家直情， 咁佢受唔受理先？ 啊，咁啊受理喎， 受理啊， 系啊， 警方拉佢， 佢就系去翻酒店会问嘅，喂，嗰、那个即系佢可能数翻个楼层啦吓，四楼发生嗰、那个 系啦， 系要攞翻佢名单出嚟睇下有啲咩要起诉佢咯。 吓、啊，咁佢上去揿钟嘅时候系咪都未完啊？ 唔知道、啊，佢又冇讲得咁仔细，亦都冇拉埋、 啊。先生，你们可以啦嘛，我们要进来啦。等阵， 等 阵，系啊，等阵，哎呀， 等 好耐咯，系啦， 未得啊，未得啊， 未得啊，哦， 系，好耐我睇咗咁，系啊。而家佢哋就话啲民众话，喂，佢离谱啊吓，接众神灵啊，同埋咧令到我哋咧个活动咧吓，有啲疑误啊，阻住啊，等等等等嘅条件，去报警叫警方上去拉佢啦。 哦， 你话系咪好似？喂，其实都唔关我事噶， 唔系噶，关事噶。点 解关我事？我哋喺个酒店里面做我自己私人嘅嘢啫。 都话你喺你个地方度咧，如果你会有一啲嘅画面，可能系俾出边睇到 嘅 话， 系啊。即系我又觉得咧，究竟佢知唔知情咧？ 系 嗰、那个玻璃即系嗰个窗咧，系会透视到定系唔知咧？佢话误以为系又系嗰啲咁嘅反光嗰啲咧，咁佢就好无辜喎。 即系你谂下，如果咧你喺你个落唔系你喺你个落地玻璃窗度，咁你咧就摆部电视，跟住系咁播咸片，咁真系摆明你系会咧令到附近嘅邻居都睇到嘅话咧，我怀疑佢可能都会投诉。 可能都要知要 系你特登展示、 啊，真系冇法吓，呢啲系有害人哋。 系啊，嗱，咁头先你讲话嗰个遥景咧，其实就系意思即系话咧，原来系巡游咁嘅意思啊， 哦、 即系绕长一周嗰个意思咯，即系绕 将个神明喺度，即系可能喺个范围里边绕长一周，就希望可以保护咗呢个社区咁。 系啦，咁啊，只不过佢绕长一周嘅时候，就撞到你喺上面绕长一周咯，系咯，你 唔 好 啊， 可以令到菩萨都被阻碍嘅， 系啦， 战况都几激烈喎，真系。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填满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起坐坐谈谈，来日冬夏，莫是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头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 陈慧琳版嘅《春夏秋冬》。 中大医学院早前就本港鱼类过敏患者进行研究，发现鲩鱼较其他嘅鱼类较易引起过敏，并从鲩鱼嘅小清蛋白中发现一种新致敏源。研究团队建议，现时多以西方为主的常规鱼类过敏测试，应该涵盖更多种类的鱼，以便作出更加准确的临床诊断。中大医学院儿科研究团队招募28名曾经在食用鱼类之后两个钟头出现过敏反应人士作医学观察，当中有14人对鲩鱼过敏，而未有出现对三文鱼过敏，5人就对两类鱼都过敏。一般的过敏反应包括出疹、恶心等，严重可以引致休克。团队亦都就鲩鱼的致敏性招募69名对鲩鱼过敏人士作研究，发现鲩鱼较鳕鱼和三文鱼衍生较高的致敏反应，并发现一种新的致敏原标致物。 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周末同冬至气温再度下降。朝早市区气温喺12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91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64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8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1点，升1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7.5升6蚊，阿里巴巴255.6升4.6，新上市嘅云上科技系报8.06，美团283蚊升3.8，小米集团29.25跌5仙，信义光能13.88跌6仙，信达生物68.15升3.9，中芯国际19.8跌4毫，药明生物86.3升4.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487，瑞士法郎8.765，澳元5.887，加元6.094，新西兰元5.529，欧元9.4675。每百日元对港元7.5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44。日经平均指数报26793点，升35点。港金现价报1725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06美元，卖出1864.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罗福道中线有路陷啊，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罗福道啦，中线系有路陷啦，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咧一段慢车，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抗疫家族温馨过冬至， 我系敏感时刻嘅彭晴。喂，莫莉啊！系咯，冬至嚟啦，我哋应该整咩送俾屋企人食啦？ 其实咧，我有谂过，不如南乳炆猪手啊！听闻好多骨胶原噶嘛， 唔系听闻啊，直情系添啊！ 好啊好啊，边个煮啊？ 梗系你啦，多谢。 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睇咩睇到入晒神啊！ 呢个网页有好多靓画，唔知可唔可以拎嚟做手机 wallpaper？ 呢张梗系得啦，我画噶嘛。 咁劲嘅，点解你幅画有得摆上网噶？ 因为港台网站纯粹绘作有个漫游引力活动，俾我呢啲隐世高手分享画作，佢哋仲拣咗我幅画做贴堂作品，有神秘纪念品添啊！ 2月28号截止，等我都画翻幅挑战下先。 港台网站 web plus 纯粹绘作漫游引力等紧你。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人生大计里面总会有一条系讲环游世界嘅。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邀请到面书专业背包浪子嘅版主 Otto 同大家分享佢之前嘅环游世界 1.0 啊！人生大计有环游世界嘅你，点可以错过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丰收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钟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10点，还要是朝早的10点钟啊。 哈，即是说朝早10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10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快活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12点翻嚟，风骚快活人啊！气温啊升咗2度咁大把噶， 唔知好多啊咩咁大把， 咪咁升咗2度啊嘛， 哇升2度， 17度啊而家， 升2度突然间， 我打麻雀过2洞都好紧要噶， 系啊输2底都好紧要添啊，如果咁嘅话真系大件事。好嘅，嗱咁啊直播室嘅仲有桂花田曾志豪啦，咁啊程振鹏咧就 home office 同我哋继续倾偈啦吓。喂嗱，有啲特别嘅月费服务咧，想介绍俾大家。 吓， 系啦，嗱，即系咩叫月费服务咧？唔系，譬如嗱， 唔系啊，即系譬如电话啊，譬如做 facial 啊，譬如按摩啊，嗰啲 package 啊， 系啦系啦，嗱，嗰啲就你大家听过嘅、见过嘅就系呢啲啦，甚至乎你话啊，我嗰个啲收费平台咧、可能你话我睇嗰啲唔知咩电视咧，佢都系按月俾钱咁解嘅啫嘛， 咁又系， 系啦，好多啦咁样，好啦，有冇啲系比较特别啲嘅、另类啲嘅月费服务咧？你都有接触过嘅咧，或者你会希望就话啊，如果咧佢都可以咁样。即是用一种好像每月我固定给一些钱他就会给东西我，那就好了。他会给东 西我， 是啦，即是一 种月费的。 是眼睛的享受啊。 没有，你喜欢什么都可以的。是啊，你有没有想过有这些好东西呢？ 我自己就没说有这一方面的。 口罩需不需要啊？ 口罩 需不需要有月费口罩订订购服务啊？ 我冇谂过呢啲都可以做月费。 咩啊？咩月费口罩？我知已 经买 咗好多喺度 stand by 噶啦。咁 俾你咯，咁你咪唔使储存咁多咯。 系啦，即系话咧，如果你唔使自己咧，好惊咧，譬如你点解你月费有个好处咧，就系话你唔使， 即系可以， 你唔使每一次系啦，你唔使每个月咧或者每一日咧一唔够货就扑啊嘛，系啦。咁咧如果你有月费嘅话咧，即系话哦，我每个月1号咧得啦 ，OK 啦，打开门佢送嚟啦，自动自觉咁样。好啦，嗱呢度咧真系要介绍俾你听，喺日本咧，佢哋就做咗个叫做咧叫做月费订阅狂人的一个节目，月费订阅狂人咧，佢就 即系话有啲乜嘢可以用月费嚟去订嘅嘢咧？ 系啦，有啲咩嘅？咁咧佢就访问咗其中有一个叫做日本嘅朋友咧，个名叫大和贵人啊，佢真系贵人啊，佢绝对系日本经济嘅贵人啊，因为佢订咗咧，佢话佢全屋咧有30种以上嘅月费服务系订咗嘅， 30种 嗱，你真系好难数得出 嘅。我哋香港可唔可以有可能有噶？ 有啲得嘅，我揾到其中一个咧，香港系有份嘅，不过我哋真系冇人知噶。 我譬如以前我哋。 有订阅报纸啦。 啊，冇错，呢啲咯，而家我哋唔订噶啦嘛。 订牛奶都有啦。 订牛奶系啦，我谂香港而家冇人订牛奶啦。 系啦， 冇呢啲嘢啦，系嘛。 牛奶都少啦。 系咯，我谂我哋系保张保险单咪月费咯。 嗱，睇先，如果我哋讲月费嘅嘢，我哋就系譬如屋企嘅水电煤嗰啲费用。 嗰啲唔计啦，你讲正路嘢啦。我举例啦，譬如佢听手机音乐嗰个串流平台嘅某啲音乐，咁你都系俾月费噶嘛。 系啊。 咁啊，佢亦都会有嗰个叫做佢净系手机音乐啊，佢都订咗四个啊， 哇！ 即系嗰个咩 Spotify 啊，系啊 ，Apple 啊，咩都有，佢订咗四个啦。咁然后佢睇嘅电视咧，总之有 HDO 啊，有 Netflix 咩都有晒啦。好啦，但系佢话如果咁嘅话咧，都唔够巴闭啊。 咁佢呢度都占咗佢好多个咯，八个啦。 系啊， 比较系享乐式 嘅。享乐式嘅，咁咧佢话有另外咧特别有精选咗四种新奇嘅订费服务咧，就大家未听过嘅。 每月都要有 嘅。第一种就系头先讲嘅口罩。口罩月费订阅计划，佢咧系啦，佢点样咧？佢话你唔使咧，每一日咧，即系譬如佢话你唔使特登去药妆度买口罩啦。佢话咧，原来日本咧有厂商咧推出包月嘅叫做宅配服务，每一个月。佢都會送一百塊口罩嚟你屋企度。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這個服務係 OK 可以。 係啦， 只要你揾翻間啱嘅，佢有標準嘅。咁你第一，你譬如當有 長期幫襯啫嘛， 你唔知道有冇咩口罩荒啊嘛。 冇錯冇錯，係啦。 咁佢就會話俾你聽，可能佢都可以有缺貨，但起碼我都知道我應該係有啊。 同埋你俾得月費，即係話你點都要俾咗我先啦，係咪先？ 係啊係啊，即係我點都要排落嚟先，係咪先？咁同埋咧就唔會堆積一盒嘢。你知唔知我而家我琴日先喺屋企。清算，不即系清理紧我啲口罩，盘点真系咬好多。 老板娘，老板娘， 咬好多位，因为佢一盒咧好鬼大，因为我屋企又细啦，即系阿荣荣咧嗰个 size 系用中童嘅，咁我哋要用大人，咁跟住阿姐姐又系用中童嘅时候咧，我又有中童啦，又有大人啦， 我都想象到啊！你谂下我自己一个人住啊，彭仔子一个咧，我都有个厅啊，都有一张台咧，而家变咗系堆满咗， 真系口罩台， 真系有啊， 真系 几 硬位，你都未话 啊！我想而知，如果你阿片屋企咁多唔同嘅， 系啊，我都四个啦，冇错啦。咁佢而家咧呢一个就系月费订口罩咧，嗱佢又唔贵，佢每个月咧就俾1800 yen。咁即係其實你大概真係講舊幾水㗎咋，港紙舊幾水㗎咋。咁呢平均呢每一片口罩呢只係價值呢就係18蚊18 yen 囉。 18 yen, 即係都係。 2蚊咁都冇啊 ,1 蚊多啲咋。 咩七個幾蚊咩 冇啊你18 yen 㗎喎。 你對七嘅話你都係講蚊零兩蚊一個㗎 喎。 係啊咁同埋啦咁佢畢竟嗰度日本啦，我相信你都唔會擔心佢口罩嘅質量啦，即係你唔會話咩。 買都走去買啲人。 抢晒 系先嗱，呢个得唔得先嗱 ？OK 啦，呢个就 系 口罩包系啦。 咁系咪可以即系随时断嘅断工啊？ 你问到咁仔细，我答唔到你。嗰啲师奶咧，第一时间就问，我系咪可以反悔嘅先？哎呀，真系。 我知嗰啲收费电视 cut 唔到，直至到你自己 cut 咗嗰个银行嘅位置。 呢啲就你自己个别分享啦，我唔知佢边个服务啊。第二个咧，呢个就真系又系同疫情有关嘅。但系咧，真系好 即系初手型啦。 唔系好讲究啊！你啊，俾佢估下啦，你要 home office 啦，咁你就要同人哋开视像会议，咁咧佢话啦，你就可以咧订购我哋呢一个，唔系咁 啊， 电脑大家都有啦，系啦，佢系属于好讲究嘅人士先会订噶，即系如果我哋在座三个咧，我谂得鹏仔有机会咧想订呢嚿嘢，我同你咧是但啦，开到会就得啦，搞咁多做咩啫？ 嗰啲美颜嘅嘢嚟噶， 唔系， 定系个 灯啊？你谂下，你要开视像会议啦。就即系会望到你个样同埋你周围嘅环境啦， 唔系报警， 系报警，报警咩报警版咧？ 嗰啲 Kuma Key 嗰啲咁嘅嘢， 但系嗰啲系电脑嚟嘅啫嘛。 油画， 中咗 油画， 佢竟然有一个得啊！绘画包月服务，因为咧嗱呢位大和贵人咧，佢就话啦，我咧就好中意咧就佢唔系好中意，佢焗住开视像会议，咁咧但系佢话咧佢唔想俾个客人咧永远净见到咧， 又系你嗰个 得埲墙 烂融融， 系啦，一系就算唔烂咧，佢话好单调啊咁样， 哦，咁有要求啊， 佢所以咪话咯，系讲究嘅人士先会要噶咋， 真系， 我觉得你算系会知正啲噶啦， 但系我都唔会咁癫咯，个月换， 系啊嗱，佢唔止个月癫， 应该唔系。 可以， 可能 能系一个礼拜换一次啊。 佢话咧，佢就于是乎咧就觉得，如果我可以喺后边咧每一次都摆唔同嘅画咧，咁、就会好靓啦咁样。咁于是乎咧，佢就推出咗买咗呢个包月服务。佢话咧随时可以换画噶。即系咧，嗱，每個月佢都會供應畫俾你，但如果你中間咧覺得已經唔對路咧，佢就話：我想換咗佢。佢話佢又會上嚟換一幅嘅。譬如佢而家訪問嘅時候，佢已經展示咗有啲食物嘅畫喺後邊啦，可能有一啲即係好抽象嘅唔同嘅彩色顏色。 我想話咧，佢其實呢一個月費服務咧，係真係可以叫做咧幫到一啲咧叫做從事藝術，成日都話從事藝術嘅人咧喺呢段期間咧真係零收入噶嘛， 有工作機會啦。 冇錯，冇錯，真係係啊係啊。 佢既然佢又可以得到呢個服務，既然又可以佢又賺到錢，係咪先？係 啦，同埋唔貴，佢呢個就係講緊2000 yen 啫， 2000 yen 就係你咪又係啊。一个月啦、啊，一个2000 yen 即系300啊，又除七咯，即系七。 佢真系冇谂过咁样都可以月 二百零三百蚊内嘅就系啊， 有冇有 真系好笑啊？ 有价有市系咪叫做？ 我谂都系嘅。 我想问究竟系边个嘅概念先咧？系即系话写啊画油画嗰啲人走出嚟话，喂，其实我可以每月咧， 应该都系油画嗰啲嘅， 唔系可能佢哋啲网络上边大家倾偈嘅时候觉得有啲咁嘅需要，咁咪应运而生咯。 系啊，同埋如果就算你唔当 home office 为例，你唔好当系 home office 啊！你平时咧，即系如果你想芙蓉风啊，挂幅画喺屋企咧，可能你都会觉得系嗱，我 系 想挂幅画，但系我又唔想日日都系佢啊，我都想换画系咪先？俗称嘅 系 啦，但 系个人换唔到，隔篱嗰个换唔到，换幅画好啊！ 系咯，哦，系咩？你都有咁嘅渴望啊！真系，哦，真系惨啦！哎呀，哎呀，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佢而家真系 对方心声， 系啦，对方心声，所以佢话呢个呢种嘅换画服务咧，其实都 OK 喎，即系你唔使囤积啲画啊嘛。如果你买，系咪啊？ 啱唔啱用啊？你觉得？ 我觉得几好啊。 如果我有钱冇定使， 两嚿几水一个月，哎呀，跌都跌咗佢啦， 系 咪先？ 自己画， 你自己画梗系靓啦，系咪先？ 我唔啱啊！呢、這个我帮衬唔到。 呢、這个跟住呢两个，你哋一定啱。 我想问咧，如果咁样嘅话咧，可能屋企嘅装饰品咧，都可能有啲咁嘅叫月费咁租。啊！即系装饰品啊，讲紧即系可能一啲鹅啊嗰啲咁嘅， 点样啊，大佬啊， 唔系嗰啲玻璃瓷啊， 我又谂都谂唔到有装饰品攞只鹅出嚟啦， 有计定冇计啊？冇计系假嚟噶， 嗰只心连天鹅嗰啲， 点解会嗰啲咧？ 可能个茶具 哦，佢嗰啲马尔代夫酒店啊，铺只接只， 定系赌城嗰啲， 即系 Flamingo 嗰啲啊？ 系啊，火红壳，火红壳， 即系咪屋企啲装饰啊？可能你话买翻嚟，哇，好中意嗰下。 你头先喺厨房装饰啦，摆只鹅喺度，系咪先？ 即系我讲一个装饰。 嗱，跟住呢两个服务咧，我保证你哋两个是但中一款，一定开心嘅。 咩啊？ 一个就系 点啊？ 名牌朱古力包月服务。 名牌朱古力， 而呢一个咧，我 check 咗啦，香港真系有噶。 系 咩？旧年最迟喺旧年已经推出咗，但我哋一路都唔知噶。 咩啊？系 咯，点样？系啦，嗱，佢点样咧？佢真系嗰个名牌，系嗰个 G 字头嗰个牌子。 哦 ，OK，G O 嗰个牌子。 系啊， 咁咧，佢就佢嗱，我想先讲日本啦。佢咧嗰个价钱咧，就话你每个月你俾钱佢咧，佢就会咧就送啲朱古力嚟你屋企嗰度。咁啊唔贵嘅，讲紧咧都系2000 yen 啫。 系 2000 yen 啫。 有几多咧？送 系啦， 一粒咁都冇。 咁我而家就即刻睇下啦。香港咧，香港我哋亦都有嘅。佢就话啦，每月嘅叫做耗想计划，咁咧就为期分3个月、6个月或者12个月。 唔系，咁佢系点样每月？ 系啦，你听下先。嗱，每个月咧，咁佢个价钱咧就系200零蚊，港币，呢次系港币嘅。 系。 佢就会咧每个月咧就为你送上咧价值超过250蚊嘅价钱嘅朱古力，即系总之你有赚40蚊。你有赚40蚊，包括譬如佢就话会有可以自己挑选咧几种唔同嘅朱古力啦，各两粒啦，咁啊一个 package 咁样啦。咁啊又额外咧又会有啲甜蜜嘅小惊喜啊，咩每个月咧就设唔同嘅礼品咧，即系可能唔止一朱古力嚟嘅。 系啦，可能会有额外嗰啲叫做 系啦，佢有啲精品我唔知啊，我好少帮衬呢间嘢啦，佢就会有呢样咯。咁就话你只要咧每个月你咁样去订咧，咁啊譬如你当我订3个月，咁你每个月俾200几蚊咧，佢就会嗰个月咧就会送呢啲朱古力，就送俾你咯。 我想问嗰个月系意思系一个月得一次啫？ 应该系啦，一个月因为 我想。 唔好意思，我都心急咧，我都係 search 下。佢話每個月嘅10号至17号就會，你揀咗個朱古力就會咧，係 係咪啊？ 係 啦係啦，有埋日子添啊！你嗰個 十至十七號你就可以喺嗰度攞， 即係指定日子。 係啦，咁係攞啲乜嘢就唔知嘅。 佢就話頭先講嗰只咯，譬如佢講話甜蜜自選禮盒，你可以揀朱古力啊，定係片裝啊，或者有松露嘅朱古力各兩粒。 哎呀，幾精美又好似～ 好似几得意噶， 即系六粒朱古力就200几蚊。 嗰间嘢系贵噶嘛？咁嗰间嘢系贵噶。 香港啊，劲贵啊！ 系啊， 喺外国啊，我见过佢好唔系好 cheap， 系好平啊，平好多啊！ 真系噶， 系啊，嗰啲譬如你见到嗰间嘢咧，而家。聖誕啦，咪係攬嘅，成個禮物攬咁有好多咧，成2000几蚊咁樣咧，我當你2000几蚊嘅咧，原來喺 New York 咧係賣緊港紙，可能係500蚊留下。 哦， 哇，四分一價錢啊， 爭好遠啊！ 喂，運埋過嚟都唔使咁貴喎。 喂，嗱，你計翻數啦，佢頭先講喺日本。佢其實每個月就俾2160 yen，咁你計翻咧，其實就100零蚊咯，真係都唔使我哋香港200几蚊㗎。 哦，原來香港都有喎、 啊，香港有啊，係、哦、啊，嗱，咁所以呢個就 香港嗰啲咁貴啊，俾埋租金㗎嘛。 係啊，嗱，佢呢個咧就有少少分別添嘅。佢香港嗰個咧就話你自己去攞啊嘛，佢而家日本嗰個咧就送上門咯，佢因為佢全部都係話咧就足不出户咧就想幫助你解決疫情啦。咁呢、這個、 原來咁都一個服務啊！ 係啊，我見佢影出嚟嗰啲相咧幾靚嘅，因為咧我唔知係咪日本地區啦，佢仲會有限量版咯。 唔係佢嗰啲 packing 啊又係 啊又唔同啦咁樣。好啦嗱，如果你話阿田佢唔中意呢個，我估 我幫襯啊，係 啦， 你講 你會中意嘅，阿田應該會喜歡呢個啦。 點啊？ 今次滿足你廚房嘅需求啦， 系啊，唔同嘅鍋啊， 鮮魚鮑魚服務， 鮮魚 鮑魚服務喎，一條條 fish 喎， 海鮮喎， 海鮮類喎，佢話咧嗱，佢個前提就咁樣嘅，呢、這個我諗真係日本就獨有啦。佢話因為咧去餐廳嘅人少咗好多，咁、 哦、 於是乎咧佢哋有好多新鮮食材咧，即係譬如話賣唔晒啊，咁咧但係佢如果佢抌啊嘥啊嘛，佢哋就諗咗條橋咧，就話月費服務咧就話喂。你每個月俾錢我之後咧，佢就會每個月咧，即係會送一啲魚咧，新鮮魚、哦，就會送到去你府上。仲要係咧，最巴閉嘅地方咧，就係幫你切埋啦，已經。 Okay, 即係你要起骨嘅起骨，要點樣切片就切片啦。 喂，呢啲咧， 佢就幫你搞埋啦，已經係。 湯咯， 係 啊， 即係譬如我呢批就唔會啦，係咪先買咗條魚去阿魚佬湯埋之後，我翻去就整噶啦嘛。 你唔使去街市喎、 啊，唔可以啱。 你唔使去街市喎、 啊，都啱我喎、 啊。係啱佢呢啲咁樣。 系咪啊？ 系咯，啱我呢啲又唔识汤鱼，系咪？佢又搞好晒， 系啊！我觉得呢个 OK 喎、啊， 蒸噶嘛， 系啦系啦。 佢呢个就已经算系贵啲噶啦，要成5000 yen。 5000 yen， 海 鲜咁 系 鱼、 啊，系啊！喂，但系佢如果咁计嘅话咧，我见到佢有好多唔同嘅嗰啲鱼，我唔系好识佢啊。 不过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咧一定有鳗鱼啦，系咪先？ 冇啊， 我冇鳗鱼。 太超啦，佢唔使啊， 因为系新鮮啊， 鰻魚熟咗噶嘛。我見到佢裏面有啲唔知咩，不過唔識啊嗰啲魚，有啲紅， 係咪？ 便當 係啦，有隻太刀魚啊，有隻有啲唔知咩紅籌定唔知乜鬼啊，總之好多呢啲嘢㗎。 OK， 喂個樣好似幾靚喎，同埋佢係有啲係當魚生食得㗎， 應該係 沙司米咁樣㗎，喂。 新 鮮我想問嗰位仁兄，嗰位仁兄一個月呢啲咁嘅支出月鮑魚嘅嘢有幾多錢？ 啊，佢我睇下佢有 成萬 yen 嘅咯佢。 其實你計下咯，你咪當佢2000 yen最平啦。 係咯， 佢有三十種，嗰度都 成萬幾。 而咩啊？唔止啊，30种啊！ 30种、啊，你每种如果最便宜要2000 yen嘅，都60000 yen 咯。60000 yen 咪即系7×6=5000蚊咯，最少一个月要俾5000蚊港币鮑魚服務。嗯哇、wow, 但是他得到的是啊他得到的就是无穷的享受。 那是、 啊。同埋不用出去撲口罩你喜不喜欢、啊、那 他仲会不会行街呢 我想他都要的他要行街看看有什么新的鮑魚服务咯然后才再买咯。 七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光喊到不安那口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闯直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占伏地应无限地去闯时间都添秒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 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里面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按你直播，比起机锋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撞，尽力尽力去挡，犯人像我眼睛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追溯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传播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心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超过9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82宗病例，累计确诊个案7803宗。申诉专员公署审视7个政府部门管理和使用惩教署制造口罩，即是简称 CSI 口罩的情况。调查发现，个别获发 CSI 口罩的政府部门在处理过期口罩的时候未够严谨，在疫情发生之前分发 CSI 口罩的尺度松紧不一，有个别部门将大部分口罩分发给职员，只是留下少量备用，所有部门都不会要求职员签收，可能会增加被滥用的风险。公署认为，过期口罩的质量会下降，未能够保障有关人员的健康，建议物流处尽快向部门发出指引，列明一套统一严谨的处理过期口罩程序。特区政府和上海复星医药达成协议，将会供应最多750万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到港。复星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疫苗第三期临床研究已经在上星期四刊登在《新英伦医学期刊》，有关疫苗由德国 BioNTech 在欧洲生产和直接运抵香港。根据香港政府公布，首批100万剂疫苗预计最快出年第一季交付。复星话，疫苗将会放置在一个可以控制温度和具全球定位系统功能的温度感应器冷藏运输装置，利用干冰维持在摄氏-70°C。疫苗抵达香港的中央储存库之后，将会储存在-70°C的雪柜，解冻之后由维持在2-8°C的冷冻货车运抵接种场所。复星又说，疫苗在接种场所的药物雪柜以2-8°C储存，可以储存5日。国家探月工程嫦娥5号返回器凌晨成功降落内蒙古预定的着陆场，完成为期23日的中国首次月球采样任务。理工大学负责研发搭载在嫦娥5号着陆器上的表取采样执行装置，团队形容研发过程艰辛。李大说，有关装置属于关键的采样系统，在月球表面采样工作完成之后，机械被透过视像导航将李大研发的样本容器提起，再放入上升器内。上升器之后离开月球表面，进入月球轨道，和轨道器交合对接，并将样本容器转移到返回器，以便将样本运返地球。参与研发工作的理大讲座教授容启亮说，返回器成功着陆代表10年努力没白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是明日大致多云，周末和冬至气温再度下降，朝早市区气温在12和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 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81点，升21点，总成交金额6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8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1点，升1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6.5升5蚊，阿里巴巴256.2升5.2。新上市嘅云想科技系报8.05蚊，美团283.2升4蚊，信义光能13.96升2仙，信达生物68蚊升3.75，中芯国际19.78跌4.2，药明生物85.9升3.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26，瑞士法郎0.884，加元1.272，人民币6.53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224，澳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6,801点，升43点。港金现价报17,25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66美元，卖出1,86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联合制作 电视节目《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每段年轻人追梦的心路历程都展现人生的无限可能。 许廷铿、陈卓妍现身说法，歌颂梦想无限大。 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第一集，12月19日晚上8点，港台电视31。知道自己找到你。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好好好，又到圣诞，又到圣诞，又是时候我圣诞老人出动咯。 阿妹，你真是傻啊，这个世界哪有圣诞老人的？ 爸比、妈咪，阿哥说的事是不是真的？ 这个世界有没有圣诞老人其实不重要的，最重要是可以一家人开开心心过节嘛。还要记住啊，一家人星期日早上8点到10点，一起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啦。 阿女啊，是时候教你揀男朋友的秘诀啦。 阿妈俾5个字你，流动工作台。 流动工作台好高噶，哦，我明，即系要佢人工高、身材高。 唔系啊，系要好似流动工作台咁样应用喺啲平坦坚实、冇凹凸嘅地面先稳阵啊。 仲要锁住佢个脚轮， 即系锁住佢，等佢唔好四围玩，增加老公稳定性。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离地工作要稳阵，安全守则要记紧。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蔡蔡子啊，你过嚟睇下啦，你睇我哋呢张婚纱相晒好咗啦，你睇我认得我几靓啊，你都有份，你都有份。 我讲咗好多次啦，唔系婚纱相，只系前年万圣节你呃我扮嗰啲鬼新娘，然后自己走去扮新郎啫嘛。 唔系 啊，影咩婚相啫？ 你睇下你张新婚纱相，你仲带晒咧成抽金额咧，你呃晒我啲钱去买金额噶。我特别中意呢一张，我决定将佢放大、放大、再放大。 嗰啲注意醒嚟嘅咋？喂，话是话啦，放大跟住你想点啊？ 我放到好大，我跟住将佢变成一条 banner， 然后挂喺铺头门口个树。 吓、啊、，picture 啊！你已经成日逼我同你做情侣装噶啦，家下仲要喺铺头门口挂张咁嘅嘢，唔使啊嘛，咪全条街都知。 蔡蔡子，你唔肯，即系你唔爱我啦。 哎呀！ 哦，咁你冇反对，即系赞成啦。咁我快啲去整先。蔡蔡子，你快啲嚟睇下，我整好张万里长城咁长嘅 banner 啦！ 哎呀，好彩唔系好大张啫，应该唔会有好多人注意到嘅，真系。 蔡蔡子啊，你口默默咁样讲乜嘢啊？哦，你系咪嫌张相咧唔够大啊？咁我试下再将佢整大啲好 啊！够噶啦，哇！你靓仔成咁样，我又靓女成咁样，唔使太大张噶啦，闪亲人啊！你家下挂上去啊？ 梗系啦，我头先见到有啲人以为我请外佣添啊，我都同佢讲咗唔系啊，话俾人听呢个系我女朋友嚟嘅啫。不过我要借把梯先挂到上去噶噃。 唉，做你女朋友真系惨。诶，问边个借啊？ 不如去隔篱大厦啊！佢哋啲管理员好好人噶，一定会借梯。 快啲行啦，唔好讲咁多啦，哎呀！ 唔好意思啊，想阻你一阵啊！我咧系隔篱铺头嘅，我叫豪仔啊。佢咧系我女朋友，你唔好误会啊！佢唔系工人姐姐嚟噶，佢系我女朋友蔡蔡子。 唔使见人就噏噶啦。 介绍咁多做咩啊？你哋好啊！你叫我做田婶啊，有咩帮到你啊？ 田婶啊，快刀斩乱麻系咁，我哋想咧借把梯挂个 banner， 应该冇问题啊，嗬？ 哦，借把梯挂 banner， 梗系有问题啦。 吓、啊，哎呀，田婶啊，我哋话晒隔篱邻舍啊，虽然咧十年都冇见过一面啦，你唔好咁小气啦。借把梯啫，唔系问你借钱。 利是都冇俾我，咁咧叫做好朋友嘅 邻舍啊。新年先俾利是你噶嘛？ 咁你就系新年都冇啊嘛，我记住你啦，你两公婆系咪？ 我哋未结婚嘅，哎呀，唔好讲人啦，我惊错错字嬲啊啦，咁样啦。 田婶啊，借咋，使乜用钱啫？借啊，会还噶嘛？ 系咯。 你哋唔会啦。嗱，我咧就唔系因为你未俾利是，我而唔肯借俾你哋嘅，所以你唔使摆喺心里边。 哦。 我把梯净系用嚟上上落落。OK， 明白，并唔系咧，俾人咧喺上面做嘢嘅。 做乜嘢啊？咁大胆啊！ 你头先咪话做嘢嘛？ 哦、 你话我嚟挂 banner 咪做嘢咯？咁嗰啲唔系叫做嘢咩？咁 样好人头猪脑啊！ 咁咪就系啦，撇咗佢啦，好容易出意外噶。 用把梯啫，咁样爬上去有咩意外啊？我唔信。 哎呀，豪仔，你咁样讲就唔啱。 撇咗佢啦，呢个人乜嘢都唔识。 田婶系啱噶，你唔好睇小你哋工作啊！如果不当使用嗰把梯啊，分分钟有机会喺上面跌落嚟啊！就算只是几尺，后果都可以好严重的，你仲要不要命 啊？蔡蔡子，你不要吓我、啊、如果这样都中的话，六合彩我中了几次啦，就不用现在我们没钱摆酒结婚啦。再加上你看我身手几敏捷，是石睇铁蛋而已，没事的噃。 是咯，六合彩中了几次、啊，后生仔。意外呢就是啦、啊、因为你轻视个工作的危险性而发生的啦。你听下你的女朋友来讲啦、啊、我不是吓你、啊。每年呢都有很多工友呢因为呢不当咁样使用呢个梯具啊而受伤的，你知唔知啊？ 你讲真的。 是真的。哎呀，我知道呢，其实现在那些承判商啊、雇主啊，现在为了工友安全着想啊，都会选用流动工作台来取代把梯啊，去进行离地工作，这样才安全。 什么取代啊？蔡蔡子，你想找人取代我啊？ 我讲工作台啊， 当然要取代你啦，什么都不识、哎 我知道 的。我死老婆啊，你第时。 你讲那个流动工作台呢，是不是有些碌那些铁架啊？那些怎会安全过一把梯啊？你们骗我。 哎，你又来了，当然要视乎那个流动工作台是不是合规格啦。 我不规格。 一个合规格适用于离地工作的轻便流动工作台应该具备以下条件。轻便流动工作台的踏脚面和地面的距离是要至少多少米，是至少要两米。 你唞下气先，我见你就来死咁滞啦。 不要吵啦，到 田嬸教你啊，田嬸 佢講下嗰啲條件啊，你乜都冇噶，你真係啊！仲有啊，結構咧一定要堅固，工作台嘅腳踏面咧應該係啊防滑設計嘅，啊亦都要咧提供啊安全嘅上落通道啊俾嗰啲工友。如果咧、哦、流動工作台咧安裝咗呢個叫做腳輪啊，記住、 哦、 腳輪係啦，咁咧佢嘅腳輪咧需要咧做咩啊？需要附設呢個輪鎖 鎖住 佢，唔係你鎖住你女朋友啊！咁喺呢個使用期間咧，就唔會碌來碌去、喐嚟喐去啦。 我唔會喐嚟喐去嘅。 你周身喐啊你， 百 忙碌啊嘛。 係啊，我每晚都同阿蔡蔡子報到嘅。 电话就田婶， 系啊，但系蔡蔡子啊，估唔到你对呢个流动工作台咁有认识。 系啊，佢识嗰啲多过你啊。 系啊，我终于都发觉啦，冇美貌一定有智慧系啱嘅。我要即刻上网稳定啲资料睇下先。啊，呢度有咁讲噶，佢话用流动工作台有好多要注意嘅噃。 啊，例如咧，讲嚟听下啦，咁啊睇你啊揾得啱唔啱啦吓。 我有信心嘅。 好啊。 譬如咧，工友一定要接受供应商嘅训练啦，仲要遵照产品操作指引咧使用流动工作台啦。啱唔啱啊？啱唔啱啊？ 啱嘅，啱嘅。 你要俾鼓励我噶嘛？ 继 续啦。咁使用流动工作台之前咧，仲要根据供应商提供嘅检查咧，就进行呢个检查噶。 嗯。 咁要确保工作台嘅安全啦，先至可以使用噶。 仲要留意啊！厂商嘅产品操作指引入边咧，会讲明工作台嘅负重能力啊，包括台板嘅最高负重，以及整套台架嘅最高负重等等。工友使用流动工作台嘅时候，系绝对唔可以超出安全负重嘅。 你睇下你啊，作为男朋友讲一句，又要攞女朋友喺度补充嘅，真系。咁你有冇上网啊？吓、啊，睇唔到啊？要用呢啲啊叫流动工作台，使唔使拣嗰个地方啊？吓、啊，定系咧任何地方都适合咁用咧、啊？吓、啊，即系会拣个女朋友啊，适唔适合你噶嘛？ 我话俾你听啊， 系点啊？ 拣男朋友啊，同拣我系一样嘅啫。 系点啊？ 平坦、 坚实， 冇梯级、冇凹凸嘅地面。好似我咁样， 系完好无缺啊！ 四平八稳， 先至可以用系嘛？ 系啊， 唉，唔只要留意地面情况啊，工友都要留意咧高啲嘅环境，例如咧有冇天花装置啊、横梁啊、悬挂物啊，同埋大电设施等等。 系啊，冇叮叮噔噔啊。 嗯，睇嚟都真系有几多要留意嘅噃。 梗系啦， 不过唔紧要啊，我有蔡蔡子喺隔篱，佢帮我补充啊。 揾你女朋友，乜都要佢补充。 嗱、啊，你谂下，你谂下，如果啲工友咧要由一个工作地点转去另一个工作地点，可以叫其他工友帮手噶嘛？成个流动工作台一推，推咗个车咁样，可以连人带工具，我哋一齐转移去另一个地方。嗯，蔡蔡子，我哋咧无论去到边咧，我都会推你走噶。 梗系唔得啦！ 吓、啊，你唔要我推啊？ 流动工作台啊，唔系一个大型手推车啊。 哦。 要移动流动工作台之前啊，所有人士系所有人士必须离开个工作台嘅，推嚟推去仲，仲要清理所有杂物啊！移动嘅时候系必须喺底部推动，咁先至可以避免流动工作台翻侧噶。 我真系好中意睇呢个幕咯，闹得好啊，蔡蔡子小姐系咪吓？ 多谢田生。 唉，真系重要嘅嘢就真系个月讲多次啊，都唔使啊再搬动啊，或者咧要开始喺个架上面工作嘅时候咧，一定要做好啲咩啊？锁好门窗一样啊，锁好嗰个脚部嘅滑轮啊，防止工作台咧会突然间咧下喐动啊，咁啊上面啲嘢咪冧晒落嚟咯，系咪先？ 你哋讲到个流动工作台好似鬼上身会自己喐咁样嘅，咁我问啦，喺户外用呢个流动工作台又要留意啲乜嘢啊？ 嗱，喺户外使用嘅话咧，就要记得将呢个流动工作台绑喺坚固嘅建筑物或者系结构嗰度啊，加强佢个稳定性，等佢四平八稳啊。 系啊，到我就补充啦吓，唔该你啊，男朋友听住啦话吓，若果有呢个强风或者天气啦吓唔好啊恶劣嘅时候咧，就唔适宜喺呢个户外使用呢个流动工作台啦。 我唔怕噶，我哋打风都打唔甩噶。不过讲真的，打风落雨咧，我都唔想出街啦，我宁愿打牌啦，系咪？ 哎，你翻屋企啦，你真系、 啊。田婶啊， 咩啊？ 即系既然你话咧，我哋唔识用堂梯咧， 系啊， 又不借得俾我哋， 系啊， 你又咁熟啲规矩， 咩啊？ 不如咁样啦，相请不如偶遇，就你帮我哋挂张 banner 上去。嗱，我俾你睇下个图，你睇下呢张相系咪好靓啊？你睇下， 你等下先，唔好积极，唔好积极，我讲你啊先。啊，蔡蔡子小姐，你系咪真系想挂嗰张咁啊？吓，见即系影到你个头咁鬼大嗰张相， 讲真啊，姐，讲 真我真。唔想嘅田婶，帮下手啊！ 好噶，你放心，我帮你吓。啊，其实咧，我而家咧赶住去巡楼嘅，咁啊巡完翻嚟先啊，你等得到就等啦吓，等唔到就下个年先啦、啊、

吊船的控制箱要设置紧急停机装置，而吊船的两边要分别连接两条独立钢缆，其中一条要连接住爬升器，另一条就要同吊船的防舵系统连接，防止吊船因为钢缆或者爬升器出现故障而下舵，使用前必须彻底检验。 另外，吊船要安装自动安全装置，好似防止倾侧装置，防止工作平台过度倾侧。吊船亦都要安装限位制，当平台上限位开关掂到装喺钢缆上端嘅挡板嗰阵，吊船就会停止向上爬升，防止意外发生。而吊船工作平台一定要设置安全进出途径，平台每边都要设置稳固护栏同埋底护板。 至于吊船操作员同埋喺吊船上面做嘢嘅人，需要年满18岁，已经接受由劳工处认可嘅安全训练课程，拎到有效嘅安全训练证明书。而吊船上嘅工友就要着好全身式安全带，并且要用防舵扣持续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而独立救生绳需连接喺检验咗嘅系稳装置。 在恶劣天气就不应该使用吊船了。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就嚟放 lunch， 就嚟放 lunch 啦！最尾五分钟嘅风骚快活人， 好饿咧， 肚饿，肚饿。 喂，而家气温又跌翻两度啊！ 系啊，又变翻十五度啊！ 十五度气温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 头先你仲话我系咁意升两度，而家咪系咁意跌翻两度咯。 咁快嘅又会，好啦，喂，亦都咧快快脆咧同大家讲一单咧，即系见到咧外国咧系咪个月亮特别圆啲咧？有阵时咧都会见得到咧外国啲嘢咧都可以咧系好乌龙或者系好奇怪嘅吓。有我哋中国人呢有啲说话咁讲嘅，矫枉过正啊，过犹不及啊，即係 over 咗， 冇错， 多咗。我哋成日就话提倡呢个男女平等啊，係咪咁啊，所以就譬如喺招聘上面啊，我哋唔可以个广告刊登嘅 只请女性， 係啦，即係呢个性别我哋唔能够显示啊，係咪咁呢？向来都是以为呢就譬如以政府来讲一个政府机构啊，咁你请嘅人啊或者是人才啊或者招揽嘅一啲嘅官员啊，咁都系向来男人多个女人啊，咁都想话要提升 翻 一下。系啦，女性嘅地位呢应该吸纳多啲女专才啊咁。喺法国嘅巴黎 系 即系估佢唔到。而家呢法国巴黎市政府呢佢竟然系因为呢请得过多女性出任高职咧、 哦，太多女人， 系依家系被罚款、哦， 罚款， 做咩要罚啊？ 唔系佢调转嘅性别不平等咯， 即 系话 女多男少又唔 得，系啊，咁梗系啦，性别平等嘅意思就唔系净系限一种性别噶、哦。 嗱，咁佢原来咧，即系你睇翻咧，哇，原来法国佢有条咁样嘅法例嘅， 点噶？ 佢哋法国政府规定咧，市政府管理层入面咧，单一性别嘅占嘅比例咧，唔可以超过60%嘅。 哦、 如果系超过嘅话，系要罚款。 喂，咁咪先？咁我想话我咁啱得咁巧。啊！真系净系得唔系净系得女士嚟，即系个见嘅比例啊！可能50个里面有40个都系女士嘅，而40个而嗰10个男士咧就唔啱嗰个我哋嘅入职要求。 咁唔通我夹硬都请咩？ 咁啊系咯，系咪先？ 其实佢某程度就系要求你夹硬请咯。 啊， 系啊， 咪即系为做而做咁样。 其实唔单止系法国噶，因为你外国咧，譬如话 唔同人种都系 嘅，美国都系噶，佢会好想咧就推广就话人种又有分别啦。唔系佢调转，人种又冇分别，所以佢就话咧，我哋要保障各种都有啲嘅， 各种有啲。 唔系有分别，就话要每样都要有啲，即系不论你系咩 佢觉得应该冇分别，所以咧每个人都有机会咁样。 咁依家咧咁佢究竟 发成点啊？ 吸纳多成点咧？ 系啦， 咁。那個巴黎市政府咧，佢哋咧依家咧就話有11个係女性，5个係男性。咁個高級職位入邊咧，那個比例咧就係69%啦，咁即係超出咗，所以要罰錢。 咁而家咧嗰個嘅市政府嗰個阿頭咧，其實都係女性嚟嘅。 係 咁啊，呢一位嘅 即係女人當道係唔得嘅。 咁佢咧依家就當然出嚟就話離譜啦，咁樣都罰我哋錢。咁佢嘅準備咧就係照交呢個罰款嘅。咁啊罰幾多錢咧？就罰佢咧係90,000 euro啊！ 哇，90,000係咯， 85萬港紙啊！ 咁誇張 係咯。 咁佢咧就話咧， 有冇上訴？ 召呢位阿頭咧就會召集埋其他嗰啲女性咧高級職員一齊咧就會去交個罰款。咁然之後最妙嘅地方咧就係、是。收罰款的那個法 律單位呢， 沒錯，都是女人來的。然後跟著他說，我們會收了這筆錢之後拿來做什麼呢？ 是， 就是呢， 就請回一些男人回來。 不是的，他說是用來提升女性的社會地位，還有公開用來討論怎樣提升女性地位。你現在， 哎，現在就因為女人太多了。 他真的 很奇怪， 有點奇怪。 不是，因為他原本的用意呢，就是因為 男多女少，所以呢他就想著呢，當你保障單一性别比例的时候，其实他的潜台词就是保障女性多一点的。他没想过有朝一日会调回转， 是女多男少。 他焗住还是行旧那套思维，我照罚钱，罚钱继续提升女性。 但问题是罚是罚多，因为多女人。 是啊，他自己 好胡闹咁啊！ 咁然后你，如果你推而广之咧，有冇边啲行业咧要遵守呢个规矩咧，都做唔到啊？譬如咧，咁求证界别咪唔得咯？ 系咪啊？ 求证界别而家你大部分都系男人嚟噶嘛，你已经做唔到啦。咁如果我哋又要攞呢个咧嚟夹硬邓云嘅话咧，咁你就会好搞笑。譬如可能你请个 secure。你都要咁样计噶咯，喂，五个女人，五个男人，洗碗咧可能阿姐多嘅，喂唔得，等翻两个阿叔过嚟先得。 系啊，佢就算洗唔到嘅，我都要照请。 系啦，咁你 啲即系最多系可以做一啲指引啊，你将佢定咗唯一嘅法律。 我觉得几好玩啊！咁我哋直播室咧，我哋有三个啦。咁我哋究竟应该点样计先咯？我哋开麦系咯，系啦，即系得一个桂花田唔够。要多喎， 唯有贡献我一半出嚟系女人啦。 系啦，因为如果你唔系一半嘅话咧，就变咗两个女人又唔够噶咯。 系啊， 好啦，系，听日再见。 好啦，拜拜。 拜拜。